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8，咁各位听众扭开心机嘅时间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拳浩小白咧就陪住各位听众喺早上嘅时间咧，都已经系精精神神咁啊，去到准备定今日嘅工作啦吓。咁啊，睇翻啦，今日咧就系2024年嘅6月27日星期四，咁啊喺朝头早嘅时间，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就系有更加多嘅力量啊！农历方面咧就系5月22嘅朝头早嚟嘅，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每一个人都会有他们自己心里面很多不同的盘算。火如果没有了柴的话，其实他自己都会熄灭。没有人去到传舌的话，一些口舌上面的争拗也都会平息。其实八卦也是一样，你八下我八下，传播出去就会引成很多无谓的争执和冲突。而停止傳播呢一種嘅心態，比傳播我哋一兩次嘅口舌之爭嚟得更加重要。係喺我哋人生入面，可能有好多嘅事情都係我哋叫做咩歌詞八卦嘢嚟嘅。你會唔會有太多呢？如果有太多嘅時候，會唔會停止一下？有咁多時間去到講啲八卦嘢嘅話，不如諗翻你自己工作應該點樣做好佢。你都可以諗翻起自己以前不斷做嘅事情，有啲乜嘢係做得叻嘅，有啲咩做得唔好嘅，點樣去到改進。人亦都係一樣，不斷去到回想翻自己以前好多唔同嘅事情，然後不斷自我評價、自我改進，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進步嘅方法。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29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真音假音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情歌齐齐来一片，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情绪歌声中渲染，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 在一点，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应该起跌怕只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四十看从前，沙哑了声线，回忆我期望那掌声都依然到今天，那首潮水忘情水不再经典，仍长埋你的心脏从未变。 一首歌嚟自刘德华，17岁，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继续生效。 晨光第一线， 星级主持，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详细嘅天气方面系咁噶，大致天晴咁，但系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所以而家下午嘅时间咧，真系好辛苦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仍然都系酷热噶。咁啊，听日新界部分地区最高嘅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咁啊，周末至到下周初骤雨咧就会较多噶啦。而家29度，相对湿度89%啦，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好啦，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揭揭报纸嘅时间咧，见到一啲关于咧就系VR 眼镜啊 ，VR 眼镜系点样咧？今日都几得意嘅。咁啊，据讲啊吓，咁啊，因为咧就新冠嘅疫情，令到好多嘅学童咧近视嘅。嘅方向咧都已經惡化咗啦，我自己亦都有唔少朋友同我講啦，以前隻眼咧小朋友隻眼一直都係保持得好好嘅，就係、是、因為新冠疫情啦，唔係話佢有冇病啊，個問題就係因為佢用咗好多平板去到上堂之後咧，突然之間變咗百幾度近視，咁做家長梗係憂心啦。嘅研究顯示咧，喺2000年嘅時間，全球210万個嘅研究參與者入邊，咁啊差唔多23% 原來都係有近視噶。啊，預計咧去到2050年，更加有一半嘅人口咧啊，大家都會近視，即係近視嘅人數咧不足40年之內咧就翻倍啦。咁同嗰啲電子用品係咪有關咧？咁要臨床去到研究啦。咁啊，2010年嘅時間，咁啊近視主要影響10岁至到39岁嘅人士。咁啊預測去到2050年，咁啊有好多不同年齡層面嘅人士咧都會受到近視影響嘅。咁啊喺老年人身上面，近視更加會導致咧好多唔同嘅疾病，例如咧就係引發視網膜脫落、青光眼、黃斑點病變，甚至永久失明等等嘅問題。咁所以咧，為咗醫療系統方面咧，帶嚟一個非常之沉重嘅壓力噶。好啦，繼續望下咯。今日佢哋亦都話到，研究其實已經一早建議啦。咁小朋友眼睛嘅结构咧就好容易去到改变嘅，所以喺呢个时间咧，原来真系多做户外活动可以帮助咧就减少近视。咁啊，不过呢个方法对于香港咧就唔系好适用啦。第一，香港嘅课程就比较上紧张啦，唔一定能够咧系方便佢哋安排好多嘅户外活动。同埋老实讲啊，如果你要接触大自然，香港大部分嘅朋友都系住喺市区入边嘅。即係要搭程車先至可以去到附近嗰啲行山徑啊，接觸大自然啊。咁所以呢個方法喺香港嚟講咧，似乎都唔係好適用啊嚇。咁就係因為咁啊，而家有唔少嘅研究都喺度探討緊，咁啊點樣可以將户外對眼睛有益嘅效果咧？不如咁啦，呢個效果帶翻去室內俾嗰啲學生啦。啊，原來真係有個研究嘅。2015年喺一個嘅研究調查入邊啦，咁啊發覺團隊喺內地東北地區嘅4间中小學校嘅課室咧，天花板安裝咗比平常更加光嘅一啲照明燈，亦都喺黑板上邊咧加裝咗額外嘅光管，咁啊結果發現啊，能夠咧就係將近視出現嘅機會率啦，由每年10%降到4%，即係光線充足。 系咪光线充足就可以帮到呢一样嘢咧？吓咁样，好啦，咁啊，亦都咧就系话有利用玻璃同埋钢铁去建造一啲嘅教学大楼啊，咁啊，以及咧就系将更加多嘅户外光线带到入去课室入边嘅方法。不过咧就有一个较高嘅建筑成本，咁呢个都有啲难搞啊吓。咁啊，但系咧亦都发明咗一样嘢咯，咁啊亦都有研究就将光线直接带到去眼睛。嘅眼入边，咁啊点解咧咁样？嗱，呢个就澳洲啦。澳洲咧已经有能够发出蓝绿光嘅眼镜啊。咁啊，原本咧就系用嚟改善睡眠质素同埋帮助咧就适应时差嘅眼镜嚟嘅。咁但系发现咧，对于减低近视又有短期嘅效果。好啦，另外德国咯，德国一间嘅医疗用品公司咧就开发咗一个 VR 即系虚拟实境嘅眼镜，可以咧就向眼镜入边嘅盲点咧发出一啲短波嘅蓝光，刺激眼睛嘅。咁而家亦都有咧，就有醫療測試喺歐洲進行緊噶啦。咁研究係咪能夠運用呢一類型嘅眼鏡，等啲小朋友你哋咁中意玩，或者有陣時都要上堂噶，一邊玩一邊學習，咁啊可以一邊咧就抗衡呢一個嘅近視嘅。咁所以人類嘅叫做方法咧，的而且確咧係隨住我哋嘅創意同埋科技不斷咧去到改進。咁希望有更加多嘅。想法可以令到呢一个近视嘅问题咧，不再喺我哋人类之间存在，咁你话几好呢？我都唔识戴眼镜啦。 从前华丽地再上幸福。但未吻过，不知近苦是离别。雨从头又遇到多一次，我一句愿意可否听我心愿？幸运太短，美好岁月能在。半日改变，前尘掠过，无人问我，太快道别。浮沉在世等你万年，长年拍手等你一面，仍然念记今世诺言未告别。来年就算双眼未曾遇旧时，亦可听。 歌曲嚟自公子乔嘅《万年》。出面室外气温咧，其实都系29度，早上嘅时间都有一种酷热嘅感觉，所以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今日嘅晨光心灵鸡汤令到我谂翻起喺我细个嘅时候睇过咧，嗰啲师兄师姐，即系小学嘅时候啦，睇过佢哋表演嘅一出嘅剧集。呢个喺舞台上面表演嘅剧目咧系咁噶。咁佢哋就话到有一对嘅夫妇，佢哋都系好贫穷，男嘅佢就好鍾意呢就系储手表，虽然穷咗，但仍然节衣缩食去到储手表。女嘅呢就鍾意一把长头发，你有冇听过呢个故事呢？但系佢哋都好深爱住对方，咁所以喺一啲嘅重要节日上面，佢哋都要諗一啲别出心裁嘅礼物送俾大家。虽然平时都冇咩礼物噶啦，可能结婚10周年啩。好啦，于是乎咧，男嘅竟然间咧就系将自己嘅手表卖咗去，咁啊换嚟一啲好珍贵嘅礼物啊，换嚟一啲好珍贵礼物，就好似系发簪咁样送俾佢太太。太太亦都系一样，佢咧就好爱锡自己嘅丈夫，所以佢就将一把自己最心爱嘅头发剪咗佢，将呢一把咁靓。咁多人想要嘅头发剪咗佢，然后就拎咗去卖，换咗个咩呢？就系换咗个新嘅表壳送俾自己嘅丈夫。当佢哋睇到对方嘅礼物之后，个心都笑咗一笑。呢个笑开头系苦笑，但系谂多少少，原来系变成一种好甜蜜嘅笑容。虽然手表不在，头发不在。咁但係大家都好清楚对方嘅心意，原来爱先至係最重要的一种嘅礼物，喺呢份佢哋买返嚟嘅礼物就体现得到呢种嘅情感啦。 还是黑暗，留心底铭记，别要紧，岔路里泪眼有告别转身，路途上某天碰到某位知音，我心里落印，一世去逐浪，我双眼不会向后望，这宝马一样踏过血汗，到放日向远处那星光奔往，星际太浩瀚，陌路上追逐看天空，全力狂放，一生不需停航，脚步尽不放， 九点半钟之前，我哋揾嚟呢一首嘅作品，佢何雁诗《野马》。先喺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六点半钟之后，继续有白元浩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山景村景安楼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个43岁男子怀疑喺屋企烧炭，企图自杀同埋杀害太太同埋三个分别13至16岁嘅女，之后逃去无踪。警方其后喺旺角一间宾馆拉咗嗰个男子，佢嘅太太同埋三个女送院治理，情况稳定。警方话，琴日朝早6点几接获女受害人报案，话喺厨房发现已经熄灭嘅炭，而屋企嘅门同埋窗都被密封。警方相信嗰个男子生意周转出现问题，受到经济压力，打算同家人自寻短见，已经将个案转交社署跟进。警方又说，被捕男子前晚和家人一起吃晚饭，其后家人报称不适，会调查男子案发前是否有落药。北韩中央通讯社，北韩导弹总局昨日成功进行个别机动战斗部分离和制动试验。报道说，分离的机动战斗部按照制度指令，精准飞向了三个既定目标坐标点，又利用防空目标探测器验证了从导弹分离的有体有效性。个别机动战斗部分离及制度试验目的在于确保多弹头各目标击毁能力。导弹总局说，这项技术试验全面转入试验阶段，从是对北韩军方导弹威力升级和技术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越南外长裴青山。王毅说，中越保持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展现两党两国的特殊友好和两国互信合作的高水平。中方愿意和越方一起将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推动中越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王毅又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中方愿意同越方深化战略互信，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裴青山说，越方一贯视中国为越南对外政策的头等优先和战略选择，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愿意同中方一起加强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美国国务院重申，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泄露美方机密文件，对同国务院有联系的一些人士造成危害。发言人米勒说，维基解密发布的文件涉及同国务院有联系人士的个人身份信息，当中包括世界各地的反对派领导人和人权活动人士。这些人士因为身份被公开而面临危险，国务院当时要竭尽全力给这些人士 士脱离危险，而维基解密的泄密行为亦都妨碍美方人员和这些人员建立关系和进行坦诚对话的能力。被问到最终是否有人受到伤害，米勒就以制止醉酒驾驶做比喻，说即使没有发生撞车意外或者造成伤亡，并不代表没有将其他人置于因为鲁莽而造成的危险之中。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听日新界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周末至下周初骤雨较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我哋要远离斜坡。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明白晒。 6步我就嚟赢噶啦！耶、yeah, 真是六啊， 又是你爸爸赢的，我不玩啊。 爷爷不要这样，玩游戏当然有输赢的啦，过程玩得开心都很重要的。 阿女讲得好啊。 一家人就是要互相鼓励，胜不骄败不馁啦，这些咪好家风咯。 记得留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美年香港大城市小故事，好家风故事都喺晒呢度。 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 肥强好眼啊，仲瞓，你有冇搞错啊？ 西华姑妈，你估我想噶？因为咧呢轮太热啦，我唔想中暑，所以咧最热嘅时候就要休息下，仲闹我。 起身啦，系都要我发火嘅。酷热天气工作安全守则系咁嘅咩？想知多啲，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好热啊，好热啊！酷热天气工作大家都要特别小心啊！我系 Angela 许静允。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喂，晨光第一线又翻嚟啦，6:37，继续咧都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啦。咁啊，朝头早出门口嘅时候咧，喺衣着上咧就谂个办法啦。我觉得呢个时候最好咧，即系夏季啦，喺公司放件衫，咁你自己出入嘅时候又唔使拎住，咁好多人都系用呢啲方法噶啦。咁但系你系咪冇用到咧？咁样咁啊，拎多件衫出街，咁其实都系麻烦啦，拎住都嫌佢热啊。但如果你是室外工作的话呢，即是容许我再三强调，如果各位雇主呢，咁记住在适当的地方呢就增加一些叫做透暑的地方啦，摆设一些呢就大家可以饮用的一些冰冷的饮品啦，消暑的饮品啦，或者少少呢就有电解质的食物，其实都是很重要，可以令到你的员工呢好快脆呢恢复返体力，同埋最近一样嘢，咁我得到老板你有心。员工知道老板有心，其实员工都会很努力帮你拼搏，帮你打天下的。所以这个呢是不是投资来呢，我自己都觉得一半半的。除了你真的拿个心出来之外，一半半都是投资来的。刚才晨光 Coffee Time 我们就讲开，就是有关于小朋友近视啦。 不如我哋继续讲埋都系眼症啦。咁啊，有近视系咪代表一啲上咗年纪嘅朋友，或者中年啦？唔好话上年纪，中年啦。咁啊，去到四十岁嘅时间，系咪就会啲人话抵消嘅、哦？冇咗个近视，有因为有老花嘛，就慢慢冇咗个近视啊。咁啊，坊间都有好多呢啲嘅错误嘅讲法啊。不过我就有听过啲朋友讲啦，咁佢哋都四十几岁嚟噶啦，咁佢哋就话到。原来唔系噶，原来咧佢又有以前不嬲都有近视啦，而家又有老花噶，咁所以两样嘢系并存嘅。咁到底系点咧？咁啊即刻咧又再揭开呢一个神秘面纱，用翻呢句说话。好啦，随住年纪增长，咁啊视力都开始咧就系减退。咁呢个咧系自然界嘅定律嚟嘅。咁啊因为眼球入边嘅晶状体咧就退化啦。咁啊，当眼球嘅一啲叫做晶状体或者佢哋嘅肌肉咧松弛嘅时间，晶状体就会失去咗弹性，同埋令到咧就晶体变得咧就可以叫做变焦嘅功能就会减弱，咁啊导致咧睇近嘢嘅时间咧就会变得模糊啦。呢、这个就系因为一个原因，点解一啲就话开始中年嘅朋友咧，佢哋啲嘢要拉开，譬如一睇报纸你就知佢咩年纪，拉开啲去到睇嘅。咁但系无论患有近视定系远视，一般人咧到咗四十岁嘅时候，每个人咧都会出现咧就开始一啲我哋俗称叫老化情况，就好似咧旧式嘅相机自动对焦功能减弱，以及咧就变焦功能损坏，咁啊导致镜头只能够咧就焦距到远嘅嘢，近嘅嘢咧就会变得比较上模糊啦。咁啊，所以老花并非咧系眼疾嚟嘅，而系一种咧括弧叫做老人病咁样。咁啊，都唔需要太担心嘅。嗱，坊间一直有流传有近视冇老花呢个讲法，其实真系有误解嘅。不论本身啊系咪有近视、远视定系散光，随住视力老化，任何人都会有机会老花噶。所以每个人出现嘅老花症状咧，同年纪系唔一样噶。咁但系本身有近视，摸咗眼镜就会咁样得到近嘅嘢咧，就可能睇得清楚啦。咁但系因为咧系近视抵消咗部分老花嘅度数，咁啊反而啦，假如系有远视，本身已经冇办法睇清咗近嘅嘢嘅话，再加上老花嘅症状，咁就会令到患者嘅视力更加模糊。咁啊，过往亦都有唔少嘅病例，发现有远视嘅人士咧就会较早出现老花嘅症状。咁啊，话到最年轻嘅，甚至乎咧，其实三十几岁都已经会出现呢啲嘅老花嘅症状嘅。咁所以咧，坊间有好多方法啦吓，人工晶体又好，或者咩可还原矫视手术啊，呢啲咧都系大家去到值得啊参考一下解决老花问题嘅方案嚟嘅。 So listen up.呢首歌系嚟自郭富城安嘅 Exit， 叫离开，远视老化。 不远道看不到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起动吧，踢走去虚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就算那可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开心跳舞，热烈爱靠近，请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放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Now one, two, three, exit。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望望望，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Now one, two, three.风在动，太空中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请互动，踢走去虚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就算那可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烈来靠近，请 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放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 Now one two three exit， 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舞舞舞，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我最爱跳舞跳得那样沉迷，只想分享舞者一丝敬礼，我要跳舞跳出一种决心，谁知底，我要跳舞要高歌，跳到世界也许不冷静，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青春，跳到节奏爆灯不顾忌，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舞舞舞，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Now one, two, three, exit。 早上嘅6:44啦，咁啊出边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继续喺电话旁边啊，邀请到时装界大拿海喺度嘅，早晨啊，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听众， 系啦，咁啊，欧洲国家杯啊，咁啊，虽然即系见到好多赛果啦，包括有英格兰啊，竟然间系闷咗两场波，赢咗一场波，首名晋级、啊。搞错啊！ 又唔好咁讲，有阵时我成日都系话足球点讲咧，好玄妙嘅呢一样，尤其是呢啲分组赛咧，可能你冇入个波啊，跟住又会晋级啊， 系啦，咁啊 都唔出奇噶嘛，因为都要睇对手嘅表现嘅。 呢几日我就最深刻就系克罗地亚对意大利嗰场波啦，因为 系、哦、 我见到摩迪都系好努力嘅一位球员。咁但係佢就冇辦法啦， 應該最後一屆添啦。 係啊，佢都應該係最後一屆啦。咁所以自己咁努力嘅成績底下咧，咁而且係真係完全係俾人絕殺咗啊！俾意大利， 冇錯， 冇辦法啦，係。 係啊，你見佢就算攞個即係攞到個人嘅獎項，但係因為球隊唔能夠出線，其實一樣都係唔開心。即係呢啲真係。啊、我覺得是球隊擔當咯、 啊。係啊，真係王者，我覺得呢位真係好犀利啊嚇！好啦，咁、有好多嘅球衣喺歐洲國家杯嗰度，我哋都有講過嘅。咁今日咧，我哋就將個焦點放喺入邊一隊嘅國家隊好咧。 我哋講多一隊啊。 好啊。 都依然都繼續有得踢落去噶嘛，因為呢一隊啊嘛，大家都仲可以留意佢嘅波衫嘅咁樣，又唔係話好現實，出咗局嗰啲我哋就唔講咁，因為都連續講咗都好幾集啦。咁、但係我覺得呢一隊嘅國家隊嘅波衫咧，大家都真係值得留意。我覺得係有啲意思嘅。講緊咧就係咧西班牙隊啦。 誒、鬥牛隊、哦。 冇錯啊！嗱，你一諗起西班牙嘅波衫咧，你會諗起啲乜嘢咧？ 紅色同埋路爾。我唔知点解，我真系会谂起路尔，可能真系太经典。 可以，可以，咁红色系绝对 OK 嘅。咁、红色嘅波衫啦，咁啊你依然会谂起斗牛啊咁样啦，或者你斗牛都攞翻红色布喺度养下养下啦，好养眼嘅咁样。冇错，咁佢哋今届嘅欧国杯咧，佢哋嘅波衫咧，你表面睇起上嚟，喂，咪又系嗰只西班牙嘅红色咯，比较鲜啲嘅。佢同葡萄牙嗰啲红咧又唔同噶喎。波蘭啊，嗰啲紅色咧又唔同嘅喎。 葡萄牙嗰只咧，好似係有少少缺氧嘅紅色， 酒紅色係咪啊？魚火咁樣。 你呢個形容得好啲啊！我嗰個形容真係衰啊！ 係啦係啦，即係有時講嘅，我哋嘴裡我哋留三分，好唔好？ 係啊，好彩斯洛唔識聽廣東話咋，唔係佢一定話我啊。 難保㗎，你唔知㗎，可能人哋語言嘅能力好高咧，你都唔知㗎嘛，係咪啊？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 係啦 ，say 個 sorry 先咁樣。好啦，咁西班牙嘅波衫咧，你就会谂起系嗰啲比较鲜红色啦，加埋佢其实因为都系有啲黄色嘅元素喺里边啦。你望佢好平凡嘅，好冇嘢嘅咁样。但系要留意嘅咧，就系重点又系再细节啦。佢今年嗰件波衫嗰个面料咧，其实就唔系就咁平滑光滑嘅。 哦，系咩？ 系啊，其实系 暗暗地裏咧，佢隱藏咗啲暗花嘅啲嘅波浪紋。 哦，我真係冇留意添呢、這個。 嗯，呢、這個可能你要真係要攞上手件波衫，因為你就算睇電視直播場球賽咧。啊你都不會看得那麼細緻，當然你可能、啊、譬如有球員他入波、 啊、 或者他犯規這樣之類，沒有錯，你可能留意得到，又或者你真的要去波衫店拿件波衫來看看，或者你上網找一些圖片這樣、 嗯、 你會發覺呢他今屆那件波衫是隱藏了波浪的暗紋，代表著什麼呢？其实因为西班牙咧，佢都系被一个海洋包围住， 嗯， 咁样嘅，系啦，佢哋都一个半岛咁样啦，都系环绕住啲嘅海洋，所以咧，其实咧，佢嗰啲波浪纹咧，就系代表住佢哋呢个国家其实嗰个地理位置， 哦、 就系围绕住呢个海洋咁样啦。 系、哦，你唔讲我都唔记得，因为佢哋好出名嘅西班牙啲海鲜炒饭都有噶嘛，佢哋有海噶嘛。 是咪噶？ 唔系 噶，即系嗰、那个唔系啊！即系 I mean 嗰个海鲜炒饭系咪咁嘅意思？ 唔系，我谂住因为佢有海，所以佢先有海鲜炒饭啊嘛。 硬 check 落去，咁但系去过旅行嘅朋友应该都会知道嘅，或者你想系啦，即系了解下嘅地理环境咧，都冇问题噶啦。嗱，同时我觉得个波浪纹咧都未系最紧要啊。 嗯， 其实最紧要嘅咧就系话咧，佢哋系咧喺嗰个衣领嘅后边啊。 嗯， 还好啊，因为咧佢哋嘅球员咧都系短头发啊嘛，有啲长头发都扎起噶啦，而家啲球员都会喺嗰个衣领咧颈咧后边嗰个位咧，其实有朵花喺度噶。 哇，睇到咁实，如果系以前佩奥尔就遮住咗啦。 会啊， 系咯， 即系可能要佢揈头发嗰阵先见到咯，或者唔好留意佢咯， 或者唔好留意佢咯。佢成日揈头发啦， 系啦，好浪漫咁样，系咪？同埋啲动作比较大，飞铲啊，成日都有呢啲动作咁啦，佢就会。其实咧，朵花咧就系佢哋嘅国花嚟嘅，就 系 康乃馨嘅花瓣嘅图案， 咪好尊重妈妈咯，咁佢哋咪。 嗯，你可能咁讲啦，即系对于佢哋嚟讲，康乃馨就系佢哋嘅国花，咁但系系咪一定系代表住母亲咧？应该就冇呢一重嘅意义嘅。咁但系本身呢个就系佢哋嘅国花咁样啦、 嗯。 所以咧就佢哋喺个衣领啊，喺个颈位嗰度咧，系有一对咧黄色、绿色框嘅康乃馨喺度、 嗯嗯嗯嗯。 所以我成日都话，即系我觉得好低调，但系又几优雅，又代表到有几多佢哋嗰个国家嘅地理位置嘅象征啦，国花嘅象征啦。都摆在一件球衣嗰度，所以我觉得唔错，佢哋呢一个设计 有心思啊！即系自己拎住件波衫喺手嘅时候，都可以即系望一望，系重点再细节呢、這个仔。 同埋我谂球员佢哋着上身嗰阵时咧，望到一啲代表住自己国家嘅象征咧、嗯，可能踢波嘅时候会更加投入同埋更加热血咯。 啊，系啊，即系嗰个归属感好强嘅，因为件衫，所以自己跑步嘅时候都系有多两分力啊。 几紧要啊！所以一对球衣、对 boost up 对波同 boost up 个球员咧，希望都系发挥到个作用咯。 系啦，咁呢个非常之好啊！西班牙嘅球衣咧，咁大家有机会就可以望一望。不过除咗系欧洲国家杯之外啦，最近我哋见到亚洲啊，有个地方咧就系日本，佢都出咗件球衣。咁、呢个球衣、那个 design 咧就好似有啲火焰咁，无论系主场定还是作客两件都有啲火焰由下低升上去咁样。不过最特别嘅地方就系今次联成咗咧，就唔系一般嘅大品牌牌子。 你讲紧一定是日本队啦，你咁迷痴， 因为买 咗未啊？ 我冇啊，好多新闻啊！嗱，今次其实呢件咧，我都系觉得上次接字嗰件靓啲嘅。我自己 系 啊，我都觉得系啊，只可嗰件啊嘛。 系啊系啊，即系世界杯嗰件啊嘛。不过今次呢个，我觉得即系都想问一问阿海咧，系因为点解咧？佢系一个好大嘅里程碑，即系冇同一啲自己传统嘅一啲大品牌去到合作。我觉得系将球衣带到去另外一个嘅层次，算唔算咧？ 哇！佢直情带咗一个 fashion 嘅 level，、我觉得系。 系咯。 虽然咧，我第一眼咧，我系麻麻地嘅，即系我觉得哇，呢只蓝色我自己麻麻地，比较深蓝嘅，其实佢就系、是 啊、 我自己就麻麻地呢一只颜色。但系咧，当我再睇翻一啲关于佢嗰个球衣嘅设计啊，一啲嘅报道啊，或者佢点样去呈现呢件波衫，第一次点样呈现出嚟咧，我觉得系几有心思嘅。我哋都唔好卖太多关子啦，因为都时间有限啦、 啊。 其实咧，佢哋咧最新嘅呢件国家队啊，日本國家隊啦，嗰件波衫咧，其實就係同日本一個好著名、好出名嘅設計師就係山本耀司合作。 嗯，佢係好犀利噶，係嘛佢？ 嗯，係啊，非常之出名啦。如果大家有追開佢嘅牌子嘅話咧，即係我諗都掉唔少銀兩貨咗金俾佢嘅。係啊，即係都係我自己係都好喜歡佢嘅設計，因為。 好簡約啦，但係喺佢唔係玩啲顏色鮮豔嘅三本耀司，但係佢就會係一啲嘅cutting 啊，嗰方面啊，用料同 cutting 嗰方面咧，佢係花好多心思落去，所以我自己就我自己相當喜歡三本耀司嘅。 係咁啊，今次如果呢件嘅球衣係同佢合作嘅話咧，我聽完阿海所講之後咧，嗱、嗰個圖案我唔理啦，但係佢出名 cutting 嗰，我都想摸上手。睇下佢個 cutting 佢個剪裁咧，同平時我哋著開大品牌幫即係唔同國家隊設計嘅球衣，到底有邊一方面嘅大嘅明顯分別？ 我諗咧就係話，其實如果係著喺球員身上嗰件球衣咧，你畢竟係著嚟比賽噶嘛，你唔能夠就喂我係一個設計師，咁我係揸大主意，我去用一個好特別嘅布料，你必須要考量嘅就係球員喺球場上面比賽，例如佢嘅排汗功能啊，係咪快乾啊，係咪輕身，係咪舒適啊？你必須要考慮呢啲功能。但係當佢咧呈現咗喺即係佢其實點樣呈現出嚟咧？我首先講咗先啦。佢其實咧原來咧就係喺一個2025啊。春夏系列山本耀司佢一个 fashion show 嗰度，咁啊行 show 啦，冇问题啊，系咪？咁你通常都有三四十套衫咧，一路有啲 model 啊咁样啦，就会着出嚟嘅。然之后咧，应该有四十几套衫啊，佢今次呢一个嘅 show， 咁一路都系行一啲嘅东洋风啊咁样啦。但系去到呢一个时装嘅展览、时装 show 嘅中段嘅时候咧。山本耀司就将呢一件嘅日本国家队嘅波衫就系呈现俾大家，系大家系唔知嘅。之前 真系哇一声、哦。 然之后咧，其实咧就系由两个球员，两位分别咧就系一个就系踢紧男子国家队啦，一个就系踢紧女子国家队嘅球员，就系着住呢一件由山本耀司设计嘅波衫，就系喺呢一个时候行呢一个 runway。 哇！ 喺个 fashion show 嗰度咧，就系咁样行出嚟啦。 哇！其實成件事好震撼喎，即係大家又冇收到消息，但係突然間出 現，即係你冇諗到係球員，同埋唔係 model 咁樣啦，即係兩個球員一男一女咁樣著住，一個咧男球員咧就係著住主隊嘅波衫，就係嗰只深藍色，但係其實都係所謂佢哋嗰只嘅武士藍嚟嘅，都係嗰個 samurai blue 嚟嘅，係啦，咁。女仔嗰件波衫咧就係白色嘅，就係一件作客嘅波衫，即係女球員行出呢一個 fashion show 嗰件波衫咧係作客白色嘅球衣嚟嘅。 咁有啲紅色嘅火焰啦。不過咧， 冇錯， 我最關心一樣嘢就係今次咧同阿山本去到合作啊，即係做一件國家隊嘅球衣，會唔會帶動起咧就係唔同地方球會又好，或者國家隊都好，佢哋嘅球衣開始會揾嗰啲名設計師去到 tie up。如果一係嘅話，咁啊更加正啊！ 其實有，即係我哋之前分享過，其實歐洲國家杯啊都好啦，其實都已經係即係融合咗一啲時裝設計師嘅元素喺裏邊㗎啦。 漫畫啦，漫畫又有啦。 係啊，或者都係其實有一啲時裝設計師去幫佢哋，未必淨係個品牌負責揸 fit 去做呢一個嘅設計啦，都其實加咗好多 fashion 嘅元素喺裏邊。頭先咧，小白你提到嗰、那個火焰啊嘛， 係 冇錯啊，其實咧今。屆即嚟緊啊！日本隊嗰件波衫咧，阿山本耀司咧就用咗火咧嚟到做佢設計嗰個嘅重心啦。究竟象徵住啲乜嘢咧？其實就係話日本隊佢哋所謂嗰種咧堅定不移、不屈不撓嘅嗰種嘅力量，希望透過火焰呢一個嘅印花嗰個圖案嘅元素啦，注入咗件波衫入邊，亦都係啦。咁都希望係球員著住呢一件波衫喺球場持拯嘅時候啦，可以哇！即係。零舍多份力咁样喺度咯， 系啊，不死鸟咁样，哇，真系谂起都犀利。 同埋佢哋系啊，其实都系咧嗰个设计嘅灵感啦，讲多少少啦，其实系嚟自边度咧？即系唔系话哎呀，我谂火，我就系火啦咁样啦。其实源自咩咧？就系1998年日本队嘅波衫嘅守门员嘅波衫，当年系边个做守门员？你记唔记得？ 尤其正光啊！ 98年唔 系，哦，再之前嗰、那个啊， 好靓 仔，好靓仔， 系啊系啊，好乱口嘅村口能活， 好乱口啊， 好靓仔啊，即系嗰时系觉得佢村口能活好有活力，好阳光嘅一个守门员嚟嘅。咁同埋嗰一格嗱，我哋唔好撇开，即系唔好介意，即系讲靓仔先啦。我哋即系村口能活，我自己都系一个好中意嘅门将嚟啦。九八年对于日本队嚟讲有咩特别嘅意义咧？ 系咪？佢哋嗰陣 世界杯 入咗16强定係點樣啊？佢日韓世界盃係2002年啊嘛，係嘛？ 係。 咁98年係有啲咩特別意義咧？ 發生了什麼事呢、原來佢哋嗰一年咧就係入到呢一個世界盃嘅決賽周喎。 哦，即係第一次入決賽周嘅一次嘅特別嘅一年嚟嘅。 係啊，因為。 為狗食佢哋係真係差半步啊，一步都嫌多啊。其實係真係臨尾係係咪俾伊拉克絕殺咗啊？所以喺九四年佢哋就真係差嗰半步咧，入唔到就入唔到啦。咁冇辦法啦，好隱恨嘅。所以去到九八年咧，哇！佢哋真係入到做到啦，咁就真係哇！成個國家都係非常之咁震撼啦。於是乎，山本耀司咧就係攞咗九八年啦，門將嗰、那個嗰件波衫火焰嘅設計嚟到去注入咗今年波衫嗰個嘅元素，因為咧就係、被譽為呢個火咧，其實佢哋都會，你知日本咧佢哋改啲名字都好勁噶嘛。佢哋叫做焰之守护神啊，焰啊，就系、焰王之子啊，系咪？我有冇讲错咧？死啦，唔好立乱抛书包。系啦，就系呢一个焰咧，嗰、那个嘅焰字啦，就系焰之守护神。 系 嘅呢一个嘅元素就系摆咗喺咧佢哋今届嗰件波衫嗰度啦。 哇！咁啊，睇呢件波衫可唔可以帮今届嘅守门员啊吓？唔知边位啦，希望唔好成日甩手嗰位啦，咁啊都可以做到 牛油 好嘅成绩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倾好多我哋，下次再倾过，唔该晒阿海，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最想做乜嘢啊？晨光世界，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早晨，朝头早嘅时间嚟到七点零八分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啦，咁啊都系不厌其烦提提大家啦，出边啊天气酷热啊吓，咁啊去出门口嘅时候咧要注意就系补水啊，着一啲适当嘅衣物啦吓，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而家29度嘅气温，咁啊喺直播室入边有白权浩小白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射击练习通告嘅，先睇第一张，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而家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一张都提及到，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就嚟啦吓，咁啊今日交通组方面咧就有阿峰喺度陪住我哋，同我哋睇睇咧出边嗰个嘅交通情况嘅。早晨阿峰， 早晨， 早晨。咁啊先望一望咧就系正题啦， 系 出边嘅交通情况系咪都几好咧？ 唔系几好啊， 系咯？咩事咧？ 因为有两宗意外， 系 咁咧。龙翔道而家有意外嘅，去观塘方向近钻石山港铁站出边，系啦，有交通意外啦。咁现时就一带都系车多少少。咁另外，狮隧出嚟狮子山隧道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嗰度都有意外嘅。咁现时龙尾就去到博康村噶啦，咁、都比较长少少。 我头先就翻工嘅时间就五点几啦，都系见到狮子山隧道公路，亦都系近博康，唔知系咪同一单嚟嘅咧？我就出。 九龙方向，你头先话咪出九龙？ 出九龙啊， 系啦，咁就系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嘅，咁有小巴同的士咁样，即系见到系啦，咁都情况就都麻烦，咁见到有好多嘅我去到嘅时候就咁啱消防车就啱啱走啦，即系五点几嘅时候，系啦，咁希望就唔好阻延太多啦， 冇错， 系啦，咁 都翻工时间啊， 系啊，亦都希望咧，最紧要就系受伤嘅时候个伤者就冇事啊吓，咁呢样嘢就更加紧要啦。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就有啲挤塞啦，咁另外咧出边其他嘅地方高嘅情况咧，希望咧都系 O K 嘅，咁要等阿峰又再同我哋睇睇咧出边其他地方系点样啦。 啱啱收到 Didi 同我哋讲啊，就系话狮隧嗰度清理咗啦。 哦，清理咗啦， 啱啱清理咗啦。咁佢而家去世界花园嗰度，咁佢就已经清理咗啦。临尾就都仲喺博康村嗰度嘅。系啦系啦，咁所以就可能都要俾少耐性等多阵。 知道。 系啦，如果喺临尾嘅话， 系 隧道情况方面咧，其实除咗而家去狮隧系有少少挤塞之外咧，其余嘅隧道都系畅顺嘅。系啦，咁路面情况方面就都系屯门公路出九龙嗰边就车多少少，近新墟嘅位置啦。临尾喺元朗公路近福亨。咁就提翻大家一啲水管急收啦，就系太富街，即系西湾河嘅太富街，咁就有水管急收。咁附近嘅路段太富街同埋太长街都有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咗嘅。另外有啲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就系九巴110、606、606A 去九龙方向嘅。咁另外城巴嘅2A 同埋722去中环方向同埋去湾仔方向就要改道行驶啦。咁所以如果市民要搭呢啲巴士咧，咁就要留意翻啦。系啦，就系咁样。 好，咁啊，交通方面如果大家是要有行经一些的路段，譬如是狮子山隧道公路，虽然就啱通了，但是龙尾就有待消散的。 没错、 因为始终都霸占了啲行车线啊，吓咁啊， 而家车龙都比较长。 系啊系啊系啊，咁、会唔会行经其他地方呢？咁如果你选择交通工具嘅，会唔会就今次就唔坐巴士啦？ 系 啦，唔坐小巴啦，唔坐巴士啦，咁啊选择翻啲铁路系统，避过咗呢一个挤塞嘅情况。系啦，咁大家选择翻一条啱嘅路线啦，吓。 好， 咁有啲咩交通上面嘅嘢同我哋分享下咧？ 先提翻大家就系因为嚟紧咪七一回归嘅纪念日嘅， 系啊系啊， 咁然后跟住放假嘛，大家都咁佢假期就系29至1号啦， 系 咁样，咁然后咧其实嗱。一定會有好多人係想行港珠澳大橋嘅，上去玩啊嘛。 係喎、 哦，係啊，因為其實咧，佢而家資料 勁塞車，到時有 佢而家資料講咧，28号即係聽日夜晚6点開始，然後同埋29号全日。所有嘅港珠澳大桥嘅 booking 已经敷咗噶啦，即系已经满晒，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哋都已经预期到好多人会上去玩，系啦，咁所以就大家都留意，即系留意翻时间啦。上去一定是预先预约了，如果下来的时候都不要遇到那么问。 上一次发现有挤塞的情况就是 端午 节，那就有个樽颈位出现了，就是导致跳桥，就其实行车是畅顺的，不过去到过关的时候或者闸口的那些情况就比较常挤塞，引致就很多其实要过关的朋友就会stuck在那个位置。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没有讲到除了是呼吁大家就要话翻俾你聽之外，即係呢一個已經敷咗 booking 之外，有冇講到會有啲新嘅方法啊？今次會避免好似上次端午節咁樣啊？ 佢而家有講到就係話，其實駕駛人士啦，可以睇翻一啲現場嘅情況嘅一啲消息，即係佢嘅公佈嘅，即係即時公佈嘅。咁咧，香港出行儀即係香港方面，咁佢有個香港出行儀啦，咁佢就可以睇翻香港口岸嗰邊嘅交通快拍，即係一啲鏡頭，係啦。咁你可以望住個情況，即係如果真係好塞嘅時候，就要預翻早少少去啦，即係或者你預翻佢去到就係會塞車噶啦，即係有一個心理準備咁樣。咁另外咧，其實佢微信公眾號嗰邊佢都會有港珠澳大橋嘅珠海口岸同埋珠海發布，佢都會有翻呢個大橋口岸嘅實時通關嘅情況咁樣嘅，係啦，咁所以就大家都要睇翻情況，就預先嘅計劃翻即係幾點去啊，或者預計幾點翻到去啊咁樣咯，係啦係啦，所以就係咯，因為之前其實一直都有經驗，即係端午節或者再之前啦，咁其實都已經知道係。長假期或者假期之後咧，大家都會一起翻嚟噶啦。 係， 咁所以就真係唔好遇到咁問啦。 係，咁但係如果你話講開嘅話咧，即係能夠去其他地方，只係用橋咁啊，去到其他城市，其實係開心嘅一件事嚟嘅。 冇錯， 因為以前咧，我哋未回歸之前就唔係話咁又冇咁多橋啦。 係啊， 其實要去其他地方咧，香港就已經係沿海啦。 係， 附近就。 即城市最近嘅第一係深圳，第二係澳門咁樣，變咗大家就好容易就會一諗到就係呢兩個嘅地方嘅。咁、但係其實全世界咧好多人嘅玩法就係我拎住架車，無論我喺邊個州份、邊個城市都好啦，我就可以揸車周圍去玩嘅。 係 啦，咁而家我發覺就香港都多咗呢一個嘅玩法，咁亦都係有賴於建造咗啲大橋，咁令到我哋真係更加方便。咁口岸亦都多，咁變咗我哋有更加多嘅選擇咧，就可以喺香港附近嘅一啲城市嗰度咧，咁啊去到玩啦，即係真係揸車去到。真係好匪夷所思嘅，而家條街嗰度都見到好多嚟自唔單止淨係內地啊，澳門嗰啲車其實都有好多啊嚟咗香港啊。 同埋其實揸車嚟係方便啲嘅，即係譬如你有時可能唔知道點樣搭交通工具啊，即係或者可能係即係外地朋友真係唔熟悉噶嘛，交通工具，譬如即係地鐵點樣搭，或者係可能巴士點樣搭，即係巴士你知又有 A 啊，又有 S， 即係有啲特別班噶嘛。咁如果真係唔知道，其實嚟到都會好混亂。咁我覺得其實揸車嚟咧，某程度上係方便佢哋嘅， 係 係啦，即係至少你坐喺自己架車度，你啲嘢又可以擺架車度， 係 係啦。 有小朋友就更加方便啦， 系啊，咁、你有經驗啦。 如果係即係上去，譬如珠海、深圳嘅話咧，咁啊普通嘅叫我哋香港係右軚啦，上到上去嘅時候，即係變咗左軚咧。咁啊，記住成日都聽我哋嘅即係汽車工業會會長李耀培 Ringo 提醒我哋，就係揸車嘅時候要分外小心， 冇錯， 時刻都要記住自己而家係揸緊左軚嘅，係啦。如果唔係，你就好容易入咗對頭線噶啦， 就會逆線咯。 係啦，係啦， 所以就都其實好危險， 危險，危險。咁所以亦都啱嘅，要自己就呢方面咧要訓練一下自己。嘅先得噶， 冇錯， 係啦。港珠澳大橋就有呢個啦， 係啊，咁同埋佢嚟緊又開呢個深中通道啦。 哦，係喎，睇新聞都有見過喎、 啊，開深中通道啦，咁應該係六月尾嘅時候，係啦，咁佢就會開深中通道噶啦，咁就連接呢個深圳同埋中山， 係， 咁佢嗰個位置咧，其實喺深圳灣口岸嗰個位置， 咁即係近我哋香港近。屯門嗰邊 係啦，對上嗰邊 係 啦，咁深圳灣口岸嗰邊啦，咁佢而家咧其實即係譬如香港市民啦，如果你嚟緊想行呢條通道嘅時候咧，咁你上去深圳灣口岸，然後咧就佢會經伶仃洋大橋，伶仃洋即係深圳同中山中間嗰個海，其實即係澳門對上少少嗰邊嗰個海， 嗰、那個叫伶仃洋， 叫伶仃洋， 係啦， 嗰個叫伶仃洋，所以個 名又幾有型喎，伶仃洋，即係好似我哋荃灣青衣嗰邊嗰個南北海峽啊嘛，正常人都會估到你香港無端有個南北海峽， 呢個伶仃洋好似好大咁樣，跟住原來喺嗰邊嗰， 係用個洋喎， 伶仃洋 ，ocean 嘅咯， 咁嗰邊有個伶仃洋大橋， 係， 然後咧經人工島同埋海底隧道，咁就會過到中山噶啦， 係， 係啦，咁佢而家咧佢嗰條橋即係深中通道嗰邊咧，佢來回總共有八條行車線嘅。 哇，咁多㗎！ 係啊，即係其實你 唔係即係好似我哋港珠澳大橋咁咯，港珠澳大 橋每邊有四條咯。 哦，係 啊， 係 啊，咁其實都好闊咯，即係行車一定係方便嘅、至少冇咁容易塞線，我覺得 係 係啊，即係譬如你香港你好多可能都係兩條三條係啊，咁上到大橋可能有四條，咁你一定係方便，同埋可能即係有一兩條係放大車嘅，咁可能有一兩條係私家車，即係你快線慢線咁樣， 係 咁就即係大家都會方便啲咯，同埋佢都有講到話，你深中通道開咗之後啦，其實佢中山去深圳就已經縮短咗三十分鐘啦， 哇！ 因 為 佢本身可能要兜路，係啦，咁佢而家就直接過去就三十分鐘啦。 因為有橋啦，有人工島啦，有隧道嘛。 係啦，咁另外就你如果即係譬如可能平時佢哋行虎門大橋嘅，即係另一條橋，可能係即係附近咁樣嘅，有條虎門大橋啦。咁佢而家行深中通道咧，佢係慳翻一個半鐘嘅。 哇，爭咁多個半鐘， 爭個半鐘㗎。咁另外佢喺深圳去江門肇慶就慳一個鐘。 嗯， 系啦，咁都系附近嘅地方咁嘅咯，系啦，咁所以可能如果有市民佢哋系习惯会上去呢啲地方玩嘅，即系中山、江门呢啲地方，咁如果行而家行深中通道咧，系真系快好多嘅， 系啊，咁啊要如果电车嘅话，要留意住嗰个里数啦， 冇错啊， 系一定要计住到底够唔够电啊，其实燃油车都要睇下够唔够油噶啦， 系啊，不过有车你可以即系带住油，佢啲。喺油站咧可以買一桶油噶嘛， 係 即係後備， 係 啦。但電車你冇得咁樣做。 電車其實都得㗎， 都得嘅咩？ 喺外國而家多咗好多即係電車嘅，係差啲工作品牌，就係電車咧。咁佢哋就會喺個車嘅車尾箱入邊咧，就放一部機。 係。 咁嗰部機咧就我哋發電嘅。 係。 咁點發電咧？就係落燃油去到發電嘅。咁所以冇電嘅時候，佢哋就買桶油。 係。 跟住咧就倒落個發電機入邊。咁啊，著咗發電機啦，發電機咧就會有電，跟住就幫自己部機插電嘅，係、啦。 我以為攞住一嚿電池咁。 唔係啊，因為電池佢喺牽涉到個車本個問題係需要裝嵌啊嘛。咁佢就諗到一個辦法，就去到咁樣插電啦。所以越嚟越多情況，因為你知道其實外國都穿州過省噶嘛。 都係啊。 咁啊變咗有越嚟越多電車咧，就會入油站。 咁就賣油， 電車入油站， 件事都幾匪夷所思，幾好笑啊！ 係啊，係 啦，咁啊睇下呢幾幾越嚟越多嘅通道咧，其實真係有賴即係建築業啊， 冇錯， 係啦，建築界嘅朋友起咗好多咧方便我哋嘅通道，咁令到我哋真係穿州過省玩，我哋玩得好開心， 冇錯， 係啦，咁亦都令到交通便捷咗，運輸嘅成本亦都咧就係降低咗，時間亦都慳咗好多。 冇錯。 咁但係記住，即係去到阻太車咁，大家揸嘅方法或者各樣嘢，甚至乎係過關嘅時候，要留意翻嗰個嘅程序啊，預計翻啲時間啊咁樣啊。記住咧就係小心駕駛。 冇錯。 條橋咧係行得好舒服嘅、 嗯， 因為一直咁樣飛啊嘛，啲人諗住咁，但係咧就要安全車速啊嚇。 都即係都唔好慣咗，你見到一路向前就係咁揼油， 冇錯， 係咁俾油，係咁加速， 係啦， 咁就好唔安全啦。 係啦，咁啊都唔會嘅，其實喺內地方面有好多嘅偵測系統嘅， 係啊， 我見到好多司機都唔係好敢，係啦， 好謹慎啊，大家都 同埋有嗰啲車牌嘅司機通常都會講句係呢個。千祈唔好超速啊！如果唔係又要再申請就好麻煩噶、 啊。 呢樣嘢啱啊！好啦，同阿峰傾住咁多先，唔該曬阿峰，唔該曬。咁啊，同各位聽眾咧睇睇天氣方面係點啦？大致天晴咁，但係有一兩陣嘅驟雨嘅。咁啊，日間咧就係酷熱，咁啊市區最高嘅氣温都會去到34度啊嚇。咁啊，新界仲會再高多一兩度添嘅。咁啊，吹和緩東至到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仍然都係酷熱嘅。咁啊，明日新界部分地區最高嘅氣温更加去到35度或者以上，所以天气咧都系继续嘅持续酷热啊吓。咁啊，周末至到下周初咧，骤雨就较多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4%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嚟嘅，所以空气好，不过咧天气咧就系酷热啦。大家留意住啊！ 晨光第一线， 星级主持，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晨光大学。 时间嚟到早上嘅7:22，咁啊电话旁边亦都喺我哋晨光大学噶，拨通咗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早晨， 早晨。咁啊，今日咧就要同咪咪咧就倾一倾一样嘢，因为我都见到咧，譬如自己煮餸又好，定系去超级市场睇嘅时候咧，都会发觉咗吓盐啊呢一样嘢 source 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噶。咁无论系啊，原来盐嗰个唔同种类，佢个营养，甚至乎佢嗰个来源咧，亦都系有不一样噶。咁啊，要揾邀请咪咪同我哋倾一倾咧。到底鹽嗰個嘅叫做來源係有邊幾種，令到佢嗰個營養原來又有啲分別嘅咧？咪咪， 哇！鹽啊，其實都數埋數埋都好多種 嘅。係啊，嗬！ 嗱，最常見就係即係我哋家用嘅，有啲話粗鹽啊，有啲係餐桌鹽啦。咁呢個係最常見到。咁慢慢開始咧，就聽見又有啲海鹽啊、 岩鹽、 喜馬拉雅鹽啊、岩鹽啊、猶太鹽啊，好多好多唔同嘅鹽嘅出現。係啦，咁但係其實呢啲嘅鹽嘅分別最大嘅就係啲外表啊，佢大大粒啊，定係咩形狀啊，同埋佢啲顏色。咁就啲顏色其實就係話佢入面嘅鹽其實都唔係真係純正100%嘅，有好多咁都有啲微量嘅雜質，而導致到佢哋有黑色啊，有灰灰地啊，或者又有粉紅色啊咁咯。 嗯，咁其實天然嘅啲鹽啊，即係雖然佢哋又有少少雜質啦，咁但係係咪比嗰啲我哋傳統見到用嗰啲好白雪雪，即係嗰啲一定係經過加工㗎啦，或者漂過啊？咁係咪嚟得更加健康同自然嘅咧？ 嗱，咁如果要去睇嘅话，因为佢哋即係啲成分来源唔同啦，咁最初有海盐啊，有咩喜马拉雅盐啊等等呢啲嘅呢，確实都係讲话佢哋好啲嘅，因为佢哋嘅含嘅矿物质会多过我哋一直用嗰啲嘅餐桌盐，因为餐桌盐係精制去除咗好多好多矿物质，咁同埋仲有如果你去 真正去 dip 佢咧，佢会有啲苦苦地嘅味嘅噶。 咦？哦，我又冇怀疑喎呢个。 系啊，会噶，所以有啲人话：，咦，点解好似落多咗啲嘢食，有啲苦嘅咧？咁样样系啦。咁、啊哦、所以即系如果论营养上咧，就确实系话，矿物质多咧就会系海盐啊，啲、喜马拉雅盐啊嗰啲啊，或者甚至乎犹太盐嗰啲会多啲矿物质。咁但系咧，物又另一个原因咧就系、是。始终有环境污染啊，或者可能即系制造有啲杂质啊咁。咁其实先前都消委会嗰啲都发现到有啲重金属啦，或者有啲塑胶嘅物质啊喺入面咁样受到污染。咁所以其实即系真系如果你讲话而家咩盐好嘅咧，又翻慢慢翻翻去咧讲系餐桌盐咧会比较纯正。少啲添鹽物啊，咁樣咯，係。 喂，咁譬如湖鹽啊，或者井鹽，我知道都有噶。咁佢哋就本身就唔係喺一個即係鹹水嘅地帶嚟。咁由佢哋嗰啲位置提取一啲嘅鹽，其實又係咪叫做冇咁鹹定係點樣嘅咧？ 嗱，如果因為佢嘅礦物質量含量會多啲多嘅咧。那個鹽分是會低啲嘅，係啦。咁因為坊間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啦，有啲鹽叫代鹽啊，咁就係一啲嘅鈉鹽，係啦。因為有人可能啲即係嗰個鹽分啦、鈉質咧，佢哋係要有好好嘅控制，咁所以咧佢哋就會轉咗做一啲鈉鹽嘅。咁、所以鈉鹽咧都鹹嘅喎，但係佢咧就冇嗰個鈉質，就變咗有鈉質嘅啫。咁所以即係其實你話佢入面嘅成分啊，係會隨著真係喺唔同來源會去有個改變，啲鹽分亦都可以係原來鹹得嚟係冇鈉質嘅咁啊。 哦，咦，我又少聽喎呢個鈉鹽。咁鈉鹽佢提取嘅時候，佢係需要點樣做？ 因为佢哋是另外一个来源嘅，咁所以即系咁但系如果你真系你话少听咧，事实嘅，因为其实连买都比较难买嘅，系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话喺外国嘅话，啲产品嘅种类会比较多咧，你要揾佢可能容易过喺我哋香港揾咯，系啦，因为香港我谂都。少人用鈉鹽呢個嘅代替品嘅，係鹽嘅代替品嘅。 係咁如果你係即係需要鈉含量去控制嘅話咧，咁鈉鹽咧都可以就係考慮一下。咁但係我哋要揾一啲叫做健康嘅鹽嘅話咧，我哋係咪淨係頭先 Mimi 提及過嘅，就注意嗰個鈉含量或者係佢多礦物質就叫做健康嘅鹽咧？ 好嗱，咁但係如果你講到真係叫健康嘅鹽咧，確實就冇健康嘅鹽嘅存在嘅。 哦，原來咁樣㗎。 冇錯啦，點解呢？因為我哋嘅飲食上啦，我哋係要控制鈉質嘅攝取㗎嘛。咁鹽係真係好高鈉質，無論話低極都係好高鈉質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要用嘅話，我哋都盡量要用好少，或者甚至乎可以話啊，有啲食材香料代替呢，我哋唔用鹽嘅。咁所以呢就冇話特別健康嘅鹽，因為即係我哋人咧係其實需要鹽分去愛嚟平衡好多嘢嘅，譬如我哋嘅水分嘅平衡啦，一啲礦物質嘅平衡啦，肌肉收縮呢啲確實要鹽，但係如果講我哋需要量啦，大概一個人有500毫克嘅鈉質都得㗎啦。咁而一茶匙嘅鹽係有2000毫克嘅，咁所以我哋真係要用，冇錯啦，我哋要用好少，因為好多食物嘅來源都係天然地有鹽分噶。 係，咁即係其實我哋平時食飯嘅話，飲湯又好，正常嚟講，我哋係唔需要額外加鹽噶咯喎。 係可以嘅，冇錯啦，除非你話我係一個運動人，咁我流好多汗。咁鹽我頭先都講，我嚟去平衡翻個水分，咁可能佢哋嘅鹽嘅鈉質嘅攝取量就可以高翻啲咯。 嗯，即係同電解質又有冇關係咧？如果鹽嘅話， 有，你講得啱嘅係啦，因為譬如可能我哋飲嘅一啲嘅話運動飲品啊、電解水啊嗰啲，咁入面當中都會有鹽分，就係因為我嚟預防缺水。咁但係就即係大眾冇。唔會話我哋個個都其實都適合要有翻多啲鹽去平衡水分。咁基本上我哋唔係一個即係運動嘅人士啊，長期流汗嘅咁，使去喺呢方面諗噶啦，係啦。 係全民運動啫，唔係全民都係運動員啊嘛。 係啦，冇錯啦。 係啦，咁但如果你話咁講嘅話，我真係多口問一句：如果我係即係譬如好口渴嘅，我又想增加電解質，我又冇嗰啲飲品，其實我落少少鹽係咪都得嘅咧？ 有噶，所以坊间喺即系运动嗰啲嘅补充剂入面系有盐丸买嘅，系啦。咁但系流汗我哋又唔系净系流盐分，咁所以就慢慢演变咗，就都好多人会用运动饮品，因为入面又有钾啊、有镁啊等等好多唔同，去令到个肌肉更加会可以维持一个好状态度咯。 哦，咁所以嗱，盐咧就大家去超级市场就真系见好多啦。无论系你嘅提取啊，定还是系佢精炼嘅过程啊，各样嘢。咁最紧要咧就记住一样嘢，盐咧就不适宜太多嘅。如果唔系就影响到我哋自己身体啦。咁食嘢嘅时候就开始唔好食得咁咸啦。如果唔系，慢慢咧身体嗰啲唔好嘅嘢咧就出晒出嚟噶啦吓。 高啊，心脏 系啊，三高啊， 系 好，咁今日咧就留意咗盐啦。唔该晒 Mimi 先，我哋下个星期再讲过。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山景村景安楼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个43岁男子怀疑在屋企烧炭，企图自杀同埋杀害太太同埋三个分别13至16岁嘅女，之后逃去无踪。警方其后喺旺角基金宾馆拉咗嗰个男子，佢嘅太太同三个女送院治理，情况稳定。警方话，琴日朝早6点几接获女受害人报案，话喺厨房发现已经熄灭嘅炭，而屋企嘅门窗都被密封。警方相信嗰个男子因为生意周转出现问题，受到经济压力，打算同家人自寻短见，已经将个案转交社署跟进。警方又话，被捕男子前晚同家人一起食晚饭，其后家人报称不适，会调查男子案发前系咪有落药。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北韩导弹总局昨日成功进行多弹头分离和制导试验。报道说，分离的机动弹头按照制导指令精准飞向了三个既定目标点，又利用防空目标探测器验证了从导弹分离的有体有效性。个别机动弹头分离和制导试验目的在于确保多弹头的击毁能力。导弹总局说，这项技术试验全面转入试验阶段，对北韩军方导弹威力升级和技术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南美国家玻利维亚发生企图军事政变，在总统阿尔塞猛烈抨击政变企图并且呼吁国际支持之后，士兵在总统府撤走。陆军司令苏尼加当地星期三率领部队开入总统府和国会所在地穆里略广场，有装甲车冲击总统府大门。苏尼加提到国家面对经济问题，民众愤怒情绪上升，呼吁组建新的内阁。阿尔塞谴责在总统府附近出现的非正常部队调动，强调玻利维亚的民主必须要得到尊重，呼吁反对政变，并且免去苏尼加的陆军司令一职，由贝拉斯克斯接任。贝拉斯克斯其后下令士兵返回驻地，军人陆续撤走，警方重新控制广场，苏尼加亦都被捕，检察官办公室将会展开刑事调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听日新界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周末至下周初骤雨较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风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钻石山港铁站出边系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较为车多。咁至于较早前狮山隧道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咗啦，龙尾排到博康村。隧道情况，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欣怡花园，东隧九龙入口仔尤礼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排到去新田围村，路面情况。 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喺石门村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喺泥围。另外提翻你啦，太富街西湾河嘅太富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太富街同埋太长街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受影响九巴路线110、606同埋606 A、城巴二 A 同埋722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依家八号风球啊！ 等我哋两兄弟同大家一齐海边追风同观浪先。 哎，小心啊！细佬，细佬！ 今日下昼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一名年约25岁男子喺海边观浪，被卷入海中，身受重伤。其兄长落海营救时遇溺，伤重不治。事件中仲有一名消防员受伤。 慎防贪玩之过，追风追出大祸。 各位选手各就位， On your mark. 预备， 各就各位， Get set. 预备 ，Go！ 各位初哥，一齐起步学做运动啦！电视节目《运动教室31》 第三季， 每集深入浅出介绍不同运动入门知识，教你游戏规则、基本技巧同所需设备，等你轻松试玩。 今集介绍运动攀登同滑水。 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继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紧啊！早晨，嘉明啊！ 早晨啊，欧！早晨啊，小伯！ 早晨啊，欧！早晨，嘉明！ 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哇，都开始进入呢一个 holiday mood 播友， 系啊， 好快咧就会嚟到七一嘅周末啦。咁、即系周末都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可能会计划下自己嘅行程啦。 啊、 首先，我哋有听过交通部嘅同事讲啊，港珠澳大桥都可能会有少少塞塞地， 系啦、 啊，正常啊， 系啊，正路都预咗嘅，预咗有翻充足嘅时间去享受你嘅行程。 我澳门啲朋友系咁样讲噶， 系嘛？ 当香港的朋友过嚟澳门咧，澳门的朋友就会上珠海， 都是一条路， 逐格逐格吞上去咁样。 即系啲通道通埋的时候咧，咁啊中山啊，头先 深中通道 啊，咁嗰度又一起一齐玩噶啦，大家 好劲啊！深中通道即系其实讲咗通五年啦，咁依家真系通咧，因为旧时去中山咧就成日都要搭船， 系啊 系啊， 依家咧就讲紧半个钟头到咧，就喺深圳咧可以揸车上中山咯。咁其实真系几便捷嘅，小弟未试过啦，有机会试过再同大家分享下。 好啊，期待欧嘅分享啊吓，咁亦都有啲朋友咧就选择未必会系喺呢一头玩啦，可能要搭下飞机咁样样啦。咁、原来搭飞机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噃，未必可以今个星期呢一个嘅长周末当中可以引用得到。不过嚟紧原来七月二号就会开始噶啦，咁啊睇你翻嚟嗰程会唔会可以 做咩事？试乜嘢 咧？我哋咧搭飞机之前咧咪会要过关嘅， 系系系， 过关咪有行李检查嘅， 嗰啲安检 系啦。通常啲安检照喺 X 光嘅时候咧，会攞好多嘢出嚟噶嘛， 系啊系啊， 啲液体啦，啲电脑啦， 平板电脑啦，讲两次，平板电脑攞咗出嚟未？攞咗， 系啦，手机有冇？ 再同你讲一次，因为佢背咗个对白啊。 系啊， 平板电脑攞咗未啊？ 系啦， 问两次嘅嗰啲姐姐，好搞笑嘅。 但系嚟紧咧呢一个就可能可以唔使再讲咯噃，因为原来咧有一部新嘅系统咧嚟紧将会可以试一试。 电子产品同埋液体都唔需要另外攞出嚟先至过机啦。 会、哦、方便好多、哦。 但系当然你带过量液体，你依然系违规噶。 系嘅， 系啊，你唔好 攞出嚟，唔代表可以过。啊、 先生，麻烦你啲水喺前面，你会饮晒。 你唔好攞支一公升。 系啊，你依家饮已经唔得噶，你依家必须抌咗佢。 系啊，你唔好以为收埋佢唔使攞出嚟就算啦吓，都仍然系液体咧，系需要喺翻100毫升以内嘅呢个限制嘅液体嘅物品吓。不过电子产品同埋液体咧就唔需要另外攞出嚟再过机啦。咁、呢一部咧劲嘢嚟嘅，叫做电脑断层 X 光机。 哇！断层 好似 X 光机哆啦 A 梦啲法宝咁啊。 系啊，咁除咗有佢之外咧，亦都有一部唔系随意门，但系咧系一部金属检测嘅拱门。咁、而呢一部咧就有个新嘢嚟嘅，人体全身扫描器。 哦， 系啦，咁呢一个嘅扫描器咧就可以喺个仪器嘅屏幕当中显示，诶、你有冇收埋啲金属嘢先？有嘅话，我知道 exactly 摆喺边一个位，咁保安人员咧就可以更加准确咁睇下究竟系边一度重点搜查啦。 哦，依呢部 X 光机咧有少少似就系之前我去日本嘅时候，佢哋都系有类似 X 光机，都系有个人样喺度，佢哋、叫你打开两只手，跟住你 跟翻住个位， 你总之跟翻佢嗰个样咁啊，打开个身体咁样嘅。 系嗱，咁讲翻头先嗰部 X 光机啦，其实佢咧比起旧嘅系统咧减咗好多时间嘅，因为咧旧系统系15秒先至可以扫晒成个行李啦，呢一部咧10秒就 OK 啦，咁即系可以排队时间每个又少5秒啦。 首先已经少咗5秒啦，另外亦都可以减少咗好多嘅游客咧，当佢攞出嚟咧。其实先至系最嘥时间， 我真系 因为大家真系要去执啊，又剩啊咁样。 嗱，我问下两位拍档先，喺我讲之前，你哋系咪聪明仔同埋醒目仔咧？咩叫醒目仔咧？其实你一早已经知道，啪啪啪摆晒，即系有啲好知道自己嗰个方向系点噶嘛？ 我啊，梗系啦，我又要伸个头出嚟，我就系嗰啲醒目仔啦。 系啦， 因为我行即系一去到嘅时候咧，其实已经系准备晒自己嗰啲所有嘅电子产品，咩我连埋表。或者係嗰啲咩戒指，啲佢唔要都擺埋出嚟。 佢話係呢個唔使，表唔使，我都 我擺埋出嚟，因為我就係唔中意成日過嗰部 哔哔哔 都咁悶啊，無啦啦哔哔哔咁樣，係啦，我直頭係靜身咁樣過去話俾你聽啊， 幾乎啊，內衣褲都唔著啊， 坦蕩蕩啊， 幾乎 咪咯， 其實係有著嘅，其實有著 ，OK。卡明咧嚇， 我都係醒目嘅， 你醒目嘅 嗰件事咧，就通常啲行李咧，如果係一個夾咁先算啦，出邊咪有個拉鏈比較容易攞嘅部分嘅，我就將啲要過。机摆出嚟嘅嘢咧，摆喺嗰个位，咁一次过一开一个拉链，就全部嘢知道要摆嘅就系嗰个箱咯。咁、所以就基本上行李上咗去，咁跟住嗰堆就上嗰个篮仔，咁、然之后就一机过，咁、就可以顺利啦。 嗱，跟住呢啲醒目嘅爹哋妈咪咪好咯。你都知道我冇小朋友啦，你知唔知我飞嘅时候通常会拣咩？我见到前面有小朋友即刻派第二边，咁啊好正常啊。我见到咧有啲超级外国嘅外国人咧，咩叫超级外国呢？即系佢都系啊。好寫意咁樣，揈下手，睇下你香港嗰個過 X 光機係點嘅先。咁我又會行去第二邊啦，因為咧呢個都係啟蒙自咧套荷里活電影啊，叫《寡佬飛行日記》啊，就係佐治古尼啊呢個電影啊。咁你我唔知嘉明有冇睇啊？佐治古尼咧就係佢咧分析咗咧嗱。前面咧全部咧着西装嗰啲都系公务客嚟嘅，公务客咧飞内陆机咧全部都好知订嘅，你知美国过关几烦噶啦，系咪先？又要除鞋又要剩咧，跟住咧阿佐治古利神早已经除咗自己只鞋，跟住咧一拉开件衫咧完整咁样俾佢打开嚟睇，跟住个手系嗰个当年嘅手提电脑一夜就摆咗上去嗰、那个胶嘅兜仔嗰度，跟住完整咁样过关。我过关其实只需要3秒咁样，几型？咁当然嗰个人叫佐治古利啦。 做咩都型啊！ 咪就系咯，不过又咁样，以前个感觉就会觉得咧，系啦，自己摆好晒啲嘢，咁就顺利过关啦。咁但系而家咧出现咗呢一个断层 X 光机之后咧，起码唔使攞晒啲电子产品出嚟啦，起码液体亦都唔需要啊。系咩？原来我支水未饮晒噶， 仲有点解仲有呢啲人 啊？系啊， 其实咧喺你依家今时今日咧过呢个 X 光之前咧，其实咪已经攞住个 passport 啦， 系啦， 跟住机票啦，你要 do 一嘢先嘅。 到一夜嗰个位咧，其实已经有一个类似垃圾箩咁嘅嘢。咁、你如果要嗰啲胶樽咁样，你咪已经喺嗰度搞掂晒、其实其他国家都系咁噶啦。 系要倒水嘅都有得俾你倒水噶啦。 系啊，同埋咧呢一个嘅新咗嘅一个机器咧，亦都可以真系缩短个时间咧。头先讲过啦，每一次咧可以嘟少五秒咁多。咁所以佢而家相信咧，根据呢一种嘅新方法嘅话，新系统系同佢三位嘅旅客同时放行李，咁变咗每一条通道嘅容量咧就每小时系240人次去到360人次， 喂，快好多， 其实 快 好 多，呢个人龙不在，几开心啊！ 好开心，随时咧亦都可以即系节省人手方面咧，因为行李嗰个托盘咧，其实佢载完嘢之后送翻去嗰个队头嗰边，又需要时间，亦都需要人手去到帮手做呢个人工嘅工作啦。咁所以咧呢一个嘅队动咧，亦都会由人手变成系自动回收啦。咁嗰度又悭翻啲时间啦。 因为有阵时人手咧都难免咧，大家香港人啦，你人多就除咗手脚乱咧，会猛噶嘛。我见咧好多时候啲游客咧都觉得，哇，点解香港嗰啲工作人员全部都黑口黑面咧咁？咁嗱你回想翻先，你回想翻先，即系将你搬嗰个胶兜向前向后嗰个人，又真系冇乜笑容喎，通常咯。通常啫， 对住小朋友又好啲嘅， 可能好啲咯。我就见哦，佢哋个个都冇乜笑容，但系嗰个都属于香港我哋好客之道嘅其中一样嘢啦。老实讲，即系当你而家机 场就系第一感觉， 系啦， 第一印象系点样样嘅？ 即系如果唔系阿古天乐买多十对鞋都唔掂啦，系咪先？即系再做多十个宣传，阿朱鉴贤再靓仔啲都唔掂啦。 系啊，嗱，咁呢一个新嘅系统咧，希望嚟紧咧可以将呢个手提行李嘅处理量咧提升20%啦。目标咧就系2年之内可以分阶段全面换晒佢，全部变晒新嘅系统。 好啊， 咁到时咧包括旅客啦，去埋呢一个机舱嘅行李啦，甚至乎机组人员同埋职员，以至到货物嘅安检咧，都全部用晒新嘅系统啦。咁而家咧，据闻机场嘅南北离境大堂咧，已经有4条嘅新通道搞掂咗噶啦。咁所以下个星期二，即系我哋抓住呢一个7.1周末尾。即系去到7月2日嘅时候咧，就会开始试行。大家过埋7.1长周末之后咧，就可以试下佢。 如果系想过嘅话，7月2日开始，下个星期二啦。 而系咪攞多日日噶？ 自己望一望，睇下试一特登试一试啊！ 喂，几正！喂，题外话，我想讲少少咧，即系追踪翻之前自己申请特区护照咧，因为有啲听众朋友咧都话：，喂，上网填咗系咪好方便啊？攞嘅时候方唔方便？哇，攞嘅时候再方便啲。 系咪啊？ 你知唔知攞嘅時候係點樣？你完全唔需要對人嘅喎，依家攞特區護照，佢會 send 個 SMS 俾你啦。你個 SMS 去到櫃枱嗰度咧，跟住個姐姐就話：啊，你呢個 SMS 去1号机啦。咁你咧首先要帶翻舊嗰本嘅特區護照先，跟住同埋自己身份證。跟住一去嘅時候咧，將身份證擺喺嗰個熒幕嗰度嘟一嘟，跟住將個手指公咧拍一拍，跟住將嗰本舊嘅護照咧懟入去，跟住銷毀啦，跟住有本新嘅護照咧，好似信用卡提款機咁樣。咁样退翻出2分钟咋， 系嘛？ 我2分钟攞一本新嘅台，即系我自己都好欣赏呢一样嘢，因为咧你见到入境处咧，永远都系超多人噶嘛。我去嗰个就系西九龙嘅入境处嘅一个服务站台咧，就喺叫做金巴利街嗰度嘅。其实咧入到去咧，见到无限咁多小朋友噶啦，已经。咁我心谂已经心知不妙啦，你知尖沙咀泊车几贵噶啦，34蚊一个钟，一个唔好彩泊车都泊成70蚊，攞本特区护照，我申请先300-400蚊，咁啊唔系好划算啊嘛，点不知原来几分钟就搞掂， 真系好开心， 好犀利！ 我都曾经试过去呢一个攞特区护照，有个非常之良好嘅经验。咁我嗰次咧就唔系喺西九龙呢边，西九龙呢边我都去过好多次，都唔错嘅。咁我去嗰间咧就喺上环嗰边嘅，即系近澳门码头嗰边啦，咁嗰一间咧又系人流比较少，同埋咧，我想话服务态度超级好，真系感觉上咧入到去嘅时候，整个过程系顺畅之余咧，埋到 counter 去见官嘅时候 咧，笑笑口嘅， 笑笑口，好开心，我都好想睇有冇揿机仔可以整个开心嘅笑。俾个好嘅评分咧， 其实我哋都可以搞呢、這个。我见其实其他国家咧 都有噶， 都有噶嘛。即系我印象中日本有啦，泰国有啦，内地都有。 嗰啲系 happy face 嚟嘅啫嘛，你揿就得噶啦。你唔揿亦都冇强迫性嘅。你行过有得揿咁样就揿下咯。 你揿咗嗰一下咧，嗰位人员都真系会笑一笑噶。 系啊，应该揿嘅时候加啲生意俾，哈哈咁样。你谂下，你出入境嘅时候，你加多咗几多气氛， 几开心。 但系当你遇到啲不好嘅遭遇嘅时候，亦都揿一个掣，可以有少少叫。 release 得到， 正確嘅回應都係需要 的。個人揾緊你都撳佢，哈哈咁。 雖然唔係都哈哈， 係咪都哈哈？但係真實上，究竟你係俾笑定俾嬲嬲咧？你唔知道嘅。係 嘅，都要保障翻評分嗰一位嘅客户，咁都可以一個堅實嘅一個真實嘅回應。 係啊，咁啊嚟緊大家飛咧，就做足飛嘅準備功夫啦嚇。咁啊，除咗頭先嘉明講有新嘅一個叫 X 光機啦，與此同時，如果你 check 下自己護照究竟啊到期未啊？如果唔係你飛又飛唔到咧，咁係最大嘅損失，因為機票又買咗啦，屋企人又滿心嘅期待啦，跟住最後飛唔到咧，哦！ 仲有咩啊？順便順帶一提啊，如果仲未報税嘅朋友啊， 係啊係啊， 都要保障翻你出入境順利啊！ 好啊， 盡快搞埋佢啊！又或者咁 咁慘嘅嚟噶，我都諗住小華，我都係諗住得去唔到旅行嘅，佢老婆瞪你咧旁邊，叫咗你噶啦，細佬叫你睇個特區護照啊，過期未冇話睇嘅咁樣，我諗住個故事喺呢度完噶嘛，佢仲諗住。你出唔到機，因為你冇報税，或者有啲法庭傳票嗰啲咧，爭人320咧， 就係為咗個少少， 幾張出唔到境噶嘛，難搞啦。 又或者咁，如果你喺呢一個長週末冇諗住係出外嘅，你可以留港消費，都有好多好正嘅一啲好嘅優惠嘅。 我有揾咗好多食肆七一嘅優惠，有機會同大家分享一下，轉個頭啊嚇。The girl of your dreams, baby, that's me. I'm out of this world. No gravity. Yeah, so when you want some boy, come get it. I'ma take you past your limits. I got a spaceship, come get in it. For the ride of your life, my love's gonna take it to the 就知道作品一定是信心的保证。 Megan Trainor 的全新作品叫做 To the Moon。 晨光第一线，阿欧 来了，七一食买玩系列、yeah. 准备为庆祝香港回归27周年，香港超过2000多间的食肆推出了连串的优惠，部分提供全单七一折，咁样 应该大部分都是了。 其实呢，小白你有没有印象这个七一折呢？ 我有印象， 玩了5、6年了， 是啊，是虽然都是 welcome 的，虽然都 welcome 的， 是啦， 咁我都唔会叫佢搞一七折噶啦，咁七月一号嘛， 唔好调翻转啦，唔好调翻转啦， 系啊，七月七一号， 当然最喺个 racial 嚟讲啦，最正梗系1月1啦，一折，即系计搞笑啫，我哋搞下笑啫，咁即系市民梗系想啊，大家普天同庆啦，亦都系七一嘅原意嚟嘅，庆祝香港回归27周年。咁啊，饮食界咧，8个商会连同咧多间连锁集团咧，琴日就介绍啊一啲优惠嘅详情，咁啊嗱包括咧，就係之前 大家好喜歡食嘅一啲快餐店咧，咁樣 連鎖式嗰啲， 係連鎖式嗰啲咧都有七一折，都幾多啊？咁你話 少啊？除咗咧連鎖嘅快餐店啊、酒樓啊，甚至乎係麵包鋪、餅店啊、咖啡廳啊、便利店啊、酒店啦、都有喎、 啊。係、啊，咁啊議員就講啦，即係張揚咧就講啦，從不過問咧商户嘅生意額嘅，強調咧業界咧參與活動咧並不是啊單單係做生意啊，係咧今次啊唔同啦，係為咗慶祝香港回歸啊，稱初心不變啊嚇！嗱，即係七月一號，佢哋唔係做生意嘅，佢哋要用呢四個字啊，不惜公本啊 ！Let's celebrate 啊，真係 不惜公本最好聽。其實不惜公本咧，就已經夠。够劲噶啦呢一句，即 系 只要一间铺头咧，佢够胆讲不惜公本呢四个字咧，咁啊掂啦吓咁 样。啱啊，引晒人流翻嚟先啊嘛，即系特首都系咁讲，引晒啲人流翻嚟先，跟住我哋喺个套餐上面嘅策略先至有所改变。 系啊，嗱，俾大家下下火，我睇到咧，连啊凉茶铺啊，都有一个凉茶嘅优惠，包括系五花茶加一只茶叶蛋咧，原价23蚊嘅，原来今时今日，咁但系佢9.99就得啦，under10蚊就。喂，呢啲真系回归价，我想讲， 真系 回归初心价，我帮佢谂一谂呢啲，睇呢啲字眼啊吓，咁几好啊！嗱，你真系 呢个好好添啦， 系啊，因为你而家譬如喺地港铁站咧买一樽樽嗰啲譬如叫做下火茶啦，叫凉茶系凉茶咧，其实动辄都17-18蚊噶嘛一支，咁你仲要加一只茶叶蛋，你唔好用自己谂，哇！我买只蛋都系2蚊，要买只蛋都系1蚊，喂，人哋有成本咯。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食一只茶叶蛋都讲紧2蚊起跳噶啦， 而家就通常都系譬如中价到嘅都系15蚊要你买3只咁样， 系咯系咯，即系讲紧4-5蚊一只咯， 单买佢都系去到7-8蚊噶啦， 哇真系噶，咁我呢个就真系 OK 喎。咁嗱，连锁 pizza 铺啊做咩优惠咧？堂食或者外卖自取咧，满180蚊咧即刻送你一个普通批喎。 哇， 咁啱喎！如果嗱，譬如你四人家庭，系啊，你四人家庭咁样，你本身叫一个两人餐，跟住你够180蚊到啊。咁佢就即刻送个普通批，咁你四个人都已经够吃啦。 我呢悭家精嘅话，如果帮衬佢嘅话咧，那个普通批仲可以 keep 俾佢，咁啊第日要食嘅时候焗翻热佢。 系 啊， 系啊， 又得 悭家精， 隔夜 pizza 都几开心， 都好食。 咁咧， 同埋咧，讲开呢一啲嘅西式嘅餐厅咧，原来啊胡须叔叔嗰间炸鸡铺都会参与。 哦， 但系咧就唔系同你讲食鸡嘅优惠啦，反而咧食佢个葡挞。 哦， 葡挞佢话到时咧每个系7.1。就行翻7.1呢一個優惠價， 咁 佢啲雞可唔可以都係？ 係咯，唔知啲雞會唔會又順便可以？ 不過我想講咧，佢啲雞咧，即係我都係粉絲嚟噶嘛，係佢嘅，即係因為成日之後。即係夜晚黑咧，有陣時口淡淡咧。 我想講佢味道啊嘛，你 唔係唔係唔係，佢首先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啦。依家求其整啲粉落去就有啲唔同嘅味道。其實對於我嚟講都唔重要，因為有陣時咧想減肥咧，我成個炸雞皮啊搣走佢，就係食啲雞胸啊、雞肉咁樣就算㗎啦，因為唔使自己煮嘛。但係咧，我真心覺得咧，其實佢咧個家福咧係冇其他嗰兩間美式快餐店咁驚人嘅。 係 啊，因為咧佢有一個咧大概3-4嚿雞嘅餐啦，咁加一杯嘢飲，咁啊冇薯格㗎啦。咁都系讲紧好似 around 40-50蚊度咯，咁其实系 OK 嘅，但系你如果去翻即系英文字母嗰间美式快餐店咧，你好容易咧，就算一个人，譬如我有阵时喺湾仔中环一个人食咧，我食到成50-60-70蚊出嚟嘅，唔知点解， 同埋啲包越嚟越细咯。你以为佢入咗一个纸盒度，其实又系细咗。 包细都唔紧要緊，薯条咧，你买中薯条得细薯条 size 咧，我真系唔够饱噶。依家成日都即系要疯狂加其他。 有个传说就系话大中细其实薯条嘅份量系一样噶嘛，有个都市传说。 所以我觉得有啲快餐店咧，佢唔使减咩我啊七一。你做翻原有份量啊，可唔可以做翻98年嘅份量俾我啊？98年嘅份量俾我，或者1999年你嘅份量，你嘅薯条可以塞翻咁多条，你俾翻1999年嘅份量我好唔好啊？唔该你啊！ 食饭嗰啲快餐店咧，其实如果想减少个饭嘅份量咧，都唔使再用嗰一招，即系个碟中间系拱出嚟嘅。 系啦， 咁你凹嗰个饭落去， 即系你食饭嘅时候慢慢滗啦滗到，滗到点解又要凸出嚟？哦，原来个碟 拱。 个点起咗层楼， 系啊！咁你话喂，我哋广东人啊，食烧味咁样，咁啊，有啲烧味铺头咁样都堂食就全单7.1折啊！嗱，平时我就少啲去呢、這个烧味铺食嘅，因为我都真系嫌佢啲烧味太贵，好老实讲， 系啊， 系啊，佢一个咧即系叫切鸡叉烧饭咧，加杯佢。 中意佢出个冰镇奶茶咧、啊，其实都讲紧80几蚊。 系啊，其实而家咧，即大家可能悭家啦，有阵时候就算嗌呢一类型嘅饭咧，都走饮品嘅、 啊。 我都听到越嚟越多人讲咧，话我唔爱饮品啦，跟住就自己可能准备定水啊，或者屋企准备定啲饮品咁样咯，咁、就算数啦。 系啊，咁、啊、当然有一个考量就系话，喂，依家饮得太多嗰啲、叫做鸳鸯啊、咖啡奶茶都唔系好健康啦。咁、但系呢个系说法嚟嘅啫。如果唔系你周街都冇咁多手摇饮品。或者嗰啲手打乜乜茶、手打乜乜茶，你谂下，依家个个 佢哋喺市场都仲留得喺度，你知其实真系有。 依家啲小朋友真系个个咧都系一杯二杯噶，好夸张噶呢一样。 正经饭又唔食， 要闹。 哎呀，爸爸嚟啦！咁呢个就系七一当日嘅优惠啦。同埋咧，原来有啲商户就话咧，决定咁啦，我直头咧开心到点样样咧，个优惠持续晒成个七月。 哇，正 喎！咁啊变咗七一优惠月，咁就变咗成个七。都有呢一个优惠价钱啦，亦都可以展望一下咧。嗱，七一就有成2000多间嘅食肆啦。有记者就问啦，会唔会可以挑战3000间啊？下年 系咯， 目标嚟嘅，目标嚟嘅， 目标嚟嘅系。 不过展望住嚟紧近啲嘅目标，十一当日又点样样咧？据闻啊，吓十一就应该会再加多300至400间嘅餐饮餐厅， 梗 系 好啦， 越多人庆祝越开心， 十全十美啊嘛， 送翻个徽章俾佢哋啊，慈善家徽章咁样， 系咪啊？人哋系。为庆祝回归啊，初心嚟噶， 好啊， 系初心都要奖励嘅，内地都有文明单位啦，咁啊应该要俾啲奖励啲食肆嘅。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咧，继续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咧倾下啲金融市场一啲新动态同埋新焦点嘅。早晨，德基。 早晨，欧，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 系咁啊，上个礼拜咧已经预示咗咧，今个礼拜德基咧会同我哋咧跟进下咧打工仔嘅血汗钱，就系咧 M P F 强积金市场啦。嗱，半年过去了啦，咁啊，德基不如咧今一集咧就同我哋。做过咧，2024年上半年啊，强积金嘅回顾啊，即系个表现回顾同埋个面面观先啊，好嘛？唔该你。 好又好啫，嗱，当然啦，即系强积金都系我哋打工仔咧，即系好重要吓，退休嘅保障啦。至于你管理得好唔好，又或者你揾边个帮你管理咧，其实呢个都几关键嘅。实不相瞒，即系都透露下，但金额就唔讲啦。我嘅 M P F 咧就系创紧新高嘅，历史嘅新高。 恭喜恭喜！ 系即系阿 O， 我相信都系噶啦。我谂都系同即系大家拣选嘅基金咧。是有一個好莫大的關係的。幾樣嘢先，頭先 O 呢都講話先回顧啦，係咪？咁好啦，咁如果真係要回顧嘅話呢，喺過去嗰半年啦，即係由年初至今呢，MPF 呢，即係基本上當然唔同嘅營運商，佢哋有唔同嘅選擇啦，甚至乎表現都不一啦。不過總的來說呢，北美洲或者係美股嘅表現呢就係最好嘅，呢個好肯定㗎啦。咁歐洲咧就差啲嘅，因為尤其是近期嚟講咧，就包括好似法國嘅市場都有啲回吐啦，因為啲政治嘅因素啦。咁但係亦都無奈地一個客觀嘅現實咧，就是、如果你揀一啲例如比較保守型啊，或者係大家以為覺得係波動性比較細、風險比較低嘅一啲債券嘅嘅基金相關嘅一啲嘅即係 MPF 咧，回報表現就麻麻地嘅啫。咁嗱，好啦，近期嚟講咧，我哋個香港股市咧都叫做唔好講多啊，就係嗰兩三個月由低位啊，都感覺上都絕處逢生，甚至乎咧有個否極泰來之感。咁但係咧，如果講 M P F 即係年初到現在咧，表現即係最差無奈嘅客觀嘅事實咧，都係大中華地區同埋咧就係香港嘅相關嘅 M P F 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就咁睇上半年嘅話咧，如果大家重注喺大中華地區或者香港咧，咁表現就肯定唔好㗎啦。如果你話你重住喺美股咧，咁你表現就梗係笑呵呵噶啦。不過咁又係嗰句，MPF 咧就唔係話 邊個市場好就一定係揀嗰個，都要睇下本身嗰個供款人嗰、那個，例如年齡啦、承受風險嘅程度啦，甚至乎佢離退休嘅年齡有幾近啦，呢啲嘅因素咧都關鍵嘅。因為事不離實，我自己教投資班咧講 MPF 咧，可能都要即係講兩三個鐘頭，因為亦都有譬如話一啲即係唔係官方咁，但係咧亦都係一啲非牟利嘅一啲機構嘅一啲網站啦，咁可以係睇到咧就全部啲即係強積金中介者嘅一啲所謂嘅無論係基金啊、評級啊。即係等等啦嚇，咁其實亦都有一啲咁樣嘅網站嘅，不過就唔多嘅宣傳啦。咁亦都咧就而家亦都有一個即係真係官方啦，咁亦都呢個可以講名啦，就積金易嘅平台咧就可以俾大家咧就整合，甚至乎咧就係將一個平台咧可以睇到同管理到好多嘅基金。不過咁亦都客觀嘅事實，又唔係全部咧就係嘅銀行啊或者係中介者咧都有加入到呢個平台，有個別啊未嘅。咁當然其實加咗入去嘅都好多。咁但係咧，我諗而家即係普羅市民咧就未咁快係應用同接觸得到呢個平台。咁我諗亦都大家可以先留意啦嚇，亦都即係開始慢慢去掌握一下啊，即係有冇需要咧用呢個平台咧？咁同埋亦都一個更加關鍵嘅一件事就係話睇即係個別嘅一啲即係話強積金嘅即係中介人佢哋喺唔同嘅基金嘅表現咧，客觀嘅事實就係都。我都幾大相徑庭嘅喎，即係唔係講笑嘅喎，因為有啲即係同一隻基金類別嚇，即係表現好同表現差咧，都可以都爭相當之遠嘅距離嘅，咁所以咧就大家都要留意呢一個情況咯。 咁啊嗱，講到積金易咧，大家又可以上網咧揾多啲唔同嘅資訊咧瞭解翻啦。咁除此之外咧，就係強積金咧，真係我哋辛苦賺翻嚟嘅錢嚟嘅。咁啊，如何操作咧？好好睇實咧。作為一個打工仔咧，自己都有責任嘅。當然你可以咧揾唔同嘅名家去分析啦。其中一位我就揾咗 Dicky 啦。咁你頭先都聽到佢劈頭第一句，佢就講咗咩話？我個強積金户口咧，依家都係喺歷史高位嚟嘅，同阿道子啦，同埋阿標子咧，前排咧都係高高地嘅咁樣啊嚇。咁啊都有陣時當係數字遊戲，但係睇一睇或者個半年結嘅時候，同你匯報一下 ，send 個短信話你聽個強積金户口有幾多錢，有陣時睇到都叫做安心少少咯，啱唔啱啊 ，Dicky？ 應該咁講啦，即係對於普羅大部分打工仔嚟講咧，呢個都會係我哋即係退休嘅最重要嘅保障。所以當然，如果你話收入好嘅，咁可能有例如其他嘅，包括保險嘅產品啊、自愿性供款啊等等啦咁。咁但係頭先我都講啦，對於強積金咧，喺過往多年咧備受舊病嘅一件事咧，當然就係因為佢哋嗰個即係管理年費咧，平均嚟講係比較高，同埋選擇比較少。嗱，即係我呢個係好客觀嘅比較，譬如如果即係要比較加拿大嘅呢個 RSP 啦，又或者係美國嘅401K 啦，咁彈性真係低好多。譬如話，我舉個例，人家嗰啲可能係你可以直接買一隻個股，咁當然啦，調翻轉又用另一個角度講，咁風險又可能會比較高啦，就真係睇你。自己叻唔叻啦？唔係個個都識得揀只 Nvidia 噶嘛，咁所以香港嘅平台咧，亦都即係相對地選擇少得嚟咧，安全程度又高個噃。咁不過咁，因為有啲嘅管理年費咧，就真係比較高昂嘅，哇，一點幾甚至回到2% 樓上。咁大家就會留意啦，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個別揀選嘅強積金嗰個嘅管理年費係如果係好高昂嘅咧，佢除咗會蠶食你嘅回報咧。長期蠶食回報咧，其實都一個幾驚人嘅數字嚟嘅。你一年2%，十年就20%噶啦。咁所以就唔可以忽視呢一點。點解會係感覺上嗰個福利嘅效果冇咁好咧？如果你咁啱係揀咗一啲本身已經冇乜回報，例如保證基金啊、債券啊呢一類，咁而佢又收好高昂管理費，咁你真係無利可圖。但係對於有部分投資者嚟講，可能又會覺得，喂、哎，咁我冇計㗎喎，我都係焗住工㗎喎，嚇、啊，即係退休先攞得翻個，除非你移民㗎啫喎，咁呢個亦都係客觀嘅事實。所以調翻轉，如果即係譬如話，即係過去好多年啦，即係我都從事投資者教育工作都差唔多，我都唔想講俾大家聽，不過真係接近20年嘅光景裏邊，一定會有人問，喂、哎，咁我退休我應該點做？咁如果你問，我咧，我覺得真係退休嘅話，尤其是而家環球嘅市場，即係都係一個高利率嘅環境咧，咁你梗係自己攞翻出嚟處理就好過擺喺裏邊啦，呢個肯定噶啦。咁但係問題就話，咁未退休啊，唔攞得住啊嘛， 咁喺裏面呢，你就諗下點樣好好咁揀啦。咁同埋留意多一樣嘢呢，就係、是香港嘅投資者好容易跌入一個陷阱嘅，就係、是、咧一個三個單一嘅投資風險啊，咩嚟嘅咧？咁即係呢個都係我經常都會即係從投資者教育個角度要講俾大家聽。就喺香港投資者咧好單一嘅，佢哋基本上咧就係、是好多時候嘅投資嘅組合裏面咧，即、就、係、是、我哋講嘅流動嘅資產咧，就係、是、包括係一定係港元嘅啦。OK， 又唔會有其他貨幣嘅。咁跟住呢，就大部分嘅資產呢都係喺呢一個香港嘅，咁而再者呢，就好多時候都係股票嚟嘅添。哦，咁就論盡啦，即係話如果你話真係嗱，當貨幣因為有聯繫匯率就同美元就掛咗勾，我哋當係唔會有呢個匯率風險都好啦。咁但係譬如話，如果大部分投資者、又唔冇債券嘅，咁當然啦，近呢幾年好啲啦，因為大家都意識得到，即係知道債券係個乜嘢嘅一個概念。咁亦都過去有段時間啲 iBond 啊，曾經低利率個環境個價格嘅表現又好好添。咁但係近呢幾轉就可能大家會覺得唔係喎，個價反而會跌嘅喎。咁係啊，因為 定期又息高咧，與此同時係啊， 唔係冇錯啦，即係定期嘅回報率又好高。咁所以咧，即係呢度又係大家又要留意，就係、是、避免啦嚇、啊，即係譬如話。自己嗰個個人組合已經有好多港股㗎，咁你咪 MPF 咪盡量平衡一下，就唔好買咁多港股囉，即係唔係話股個市場啦，咁呢個都係平衡一個單一投資市場、單一貨幣同埋單一資產三個單一風險嘅其中一個方法囉。 好啊，今日呢唔該曬黃德基先生呢同我哋分析咁多啦，關於 MPF 方面啦，有一啲叫做投資嘅少少嘅提案啦，咁啊大家又可以試試諗諗佢啦。今個早上呢多謝 Dicky 啊，聽日再同你講下呢喺、 啊、 個 MPF 方面呢仲有啲咩小貼士我哋可以了解一下，或者有咩資訊可以 update 一下。唔該 Dicky,thank you, 拜拜。 Thank you. Bye. Bye.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频道终于都扭对了，寂寞长夜。Wanna be your love, wanna be your love, I want your love。疑惑终于都解决了，浪漫时间。Wanna be your love, wanna be your love, I just want your love。陪我做歌，测验了解，并列五种。恋爱表达，谁是你？ Yeah， 若爱需要入中礼物盒，甜到亲手送蜂蜜，还是要相伴片刻？放低手机一个钟，全程望你。 出牌半日去办理护照，如身体需要我，肌肤需要我，轻轻触碰带来震撼更多。 Alright， 呢一段太敏感，你做爱嘅语言肢体语言提示， 还是要肯定句子？我打开口一百款甜言蜜语 ，Yeah， 学会感激这爱恋，然后慢慢数优点。长夜 ，Wanna be your love，Wanna be your love，I want your love， 疑惑终于都解决。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天后庆啊，听下呢啲作品咧，可能有机会轻松少少啊。介绍你识啊，佢系乐坛新人啊，曾傲飞有呢首咧 FM 520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Dicky、 晨光第一线。 就快放暑假，不过咧，咪留意一下学界方面最新嘅消息啊！因为咧，全新嘅大学排名榜又有最新出炉咯噃。嗱，今次呢个咧就系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最新公布嘅全球最佳大学排名嚟嘅。今年有成2250间嘅高等学府上榜啦，咁当中头100位咧，嘿嘿，犀利、啊，有四间系香港噶噃。 哦，系啊， 公布一下个名次先。香港一共四间大学咧入咗全球百大啦，包括咗有中文大学排第42位，其次嘅系排第44位嘅香港大学，紧接咧有理工大学同埋城市大学分别排名67同埋79位嘅，都非常之鼓舞、哦。 系啊，特别系有啲大学可能喺其他嘅 ranking 嗰度唔系咁高，但系今次呢个 research 咧都好全面嘅，全方位做一个叫评分准则啦。个评分准则后屘又讲下，你听下。 当然可以啦，呢一个咧就系根据翻各大大学佢哋嘅全球研究声誉啦，佢哋嘅论文引用嘅次数啦，国际之间嘅合作等等，总共系13项嘅指标去对做评分嘅。咁而喺2000几间学校入边咧，上榜嘅有104个国家唔同嘅大学嘅。咁啊，当中咧有头三位咧都系美国嘅学府嚟嘅，讲埋头啦。哈佛大学满分100分排喺榜首，跟住咧就系麻省理工学院啦，同埋史丹福大学分别系96.9分同埋94.5分，分别系排第二、第三位嘅。咁啊，第四位咧就系英国嘅牛津大学啦。咁睇翻今次即系讲真，亚洲嘅院校方面嘅表现咧，就内地啦，清华大学系84.4分，系位列亚洲区第一嘅。咁全球排名咧系排第16。 咁所以今时今日尤其是嚟緊 DSE 放榜啦，咁睇下你会執一執自己 Jupiter 嘅一啲排序啦。另外咁其实你返到内地升学亦都好多门路啦，今时今日譬如你讲緊除咗内地联考之外，其实我都知道香港有某一啲中学啦，其实呢都有一啲叫校长引荐计划嘅，咁有啲机会呢就可以返到内地，譬如复旦啦、清华或者上海交通大学啊，我印象之中系呢三间啊吓，咁就会多啲互联互通咯，好让我哋香港嘅学生哥翻到内地嗰度有学习一下。 系、香港其实都有唔少嘅学校，佢哋亦都有佢哋自己好成功嘅校网啊、所以校网意思即系，譬如头先阿 O 所讲，佢哋已经联同咗一啲自己可能倾惯嘅大学啦。咁但系其实仲有啲中学啦，咁佢哋做嘅时候亦都同唔单止净系同内地，甚至乎同外国嘅一啲院校咧，亦都同一时间嚟接轨嘅。咁令到佢哋嘅学生咧选择多咗，例如喺本地升学啦，定还是喺海外升学啦，个选择会更加多。 讲开选择咧，原来咧学科都有排名嘅、因为睇翻呢个机构咧，佢都列咗各大嘅大学啦，佢哋啲学科都有世界排名嘅，当中包括咗港大有10个学科系排列全球头50位嘅，其中教育及教育研究学科咧就系全球第一添。咁啊，中大啦有8个学科咧打入咗50大嘅，包括咗其中咧就系头先一样啦，都系教育及教研究啦。咁另外肠胃及肝脏科咧就位列全球第三添噶， 我都成日听到中大医学院有好多新嘅报告出咗嚟，系啊，成日听到新闻咯， 系啊，咁所以即系大家睇啲 research 嘅时候，有机会即系听紧，我估都系家长多啲噶啦，啲小朋友可能琴日有睇欧洲国家杯啊，冇咁早起身啦、你俾我考完 DSE， 我一系都考做紧 part time 赚紧啲旅行钱，要么啊直情飞埋添啦，系咪先？我都明嘅，但系啲家长有阵时听完，你又可以叫做。喺网上边抄下呢啲嘅报道、或者呢啲排名，咁啊帮助一下或者协助一下咯。当然条路咧都系小朋友自己拣嘅、但系家长喺旁边循循善诱、我自己亦都觉得系必须嘅。 呢、个唔错嘅参考嚟嘅。咁除咗头先所讲嘅两大学科之外咧，咁理大同埋城大都分别有成17同埋14个学科系打入咗全球50大嘅。咁啊选择实在系相当之多。睇、下各位嘅 DSE 考生嚟紧喺7月17号正式放榜日之后、有点样嘅取 态。特别系 City 啦， 多咗好多新嘅學科，比方說佢哋嘅獸醫依家又做得好好啦，跟住佢哋嘅 creative media 啦，即係動畫設計， 佢哋都會加多好多係海外嘅學生啦嚟香港啦，所以競爭都大啊， 所以都進步神速啊嚇。咁當然即係又唔係一個排名啊，定曬其他學府唔得嘅。嗱，我又要戴翻個頭盔咁啊，我自己識好多好優秀嘅科大學生嘅。頭先我雖然聽唔到 UST， 但係咧科大嘅貢獻都好多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上任两周年系列专访的时候说，北区沙岭已经平整的两公顷创科土地是未来北部都会区最先推出的片区，会定义为国际数据园，亦都是新田科技城的前哨站。孙东说，有关沙岭用地周边有山坡、斜坡等，或者可以总共提供十几公顷的土地，相信能够为进驻企业提供好好的条件。他希望未来在国际数据园内，除了设立数据及资产中心，亦都引入创意产业和初创企业，透过政府进一步招商引资，吸引龙头企业落户。孙东又透露，本港过去半年几面对较严峻的网络攻击，频率和次数远高过周边地区，估计可能和本港最近加快建设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有关，强调整体网络安全风险属于可控范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越南外长裴青山。王毅说，中越保持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展现两党两国的特殊友好和两国互信合作的高水平，中方愿意和越方一起将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王毅又说，中越志同道合，命运与共，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中方愿意和越方深化战略互信，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裴青山就说，越方一贯视中国为越南对外政策的头等优先和战略选择，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决反对台独，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愿意同中方一起加强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以色列军方空袭黎巴嫩南部，据报至少五个平民受伤。以军发表声明说，出动战机空袭隶属黎巴嫩真主党的多个军事设施，这些设施位于黎巴嫩南部舒巴村、希亚姆等多个地区，以军同日亦都对黎巴嫩南部、撒巴亚等多个地区发起炮火攻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话，以色列星期三对边境地区发动大约十次袭击，包括摧毁一座建筑物，五个人受伤送院。另外，叙利亚军方话，南部地区多处地点昨晚深夜亦都遭到以色列空袭，造成两死一伤。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9， 日元 160.57， 瑞士法郎 0.897， 加元 1.371， 人民币 7.267， 英镑对美元 1.262， 欧元对美元 1.068， 澳元对美元 0.66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8。 日经平均指数报 39,254 点，跌41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2299.6 美元，卖出 2299.81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听日新界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周末至下周初骤雨较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龙翔道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天马苑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天马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新山道噶，咁引致到启德隧道去尖沙咀啦，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啊。不过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嘅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都未消散啦，都系排到去新山道噶，咁仍然引致到咧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尖沙咀啦，咁啊排到新山道，所以启德隧道咧暂时啊都仲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另外啦，西区海底隧道去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西隧咧去翻港岛方向仍然是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去红十字会总部噶。大埔公路的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的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希尔顿中心的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咁而家呢段路咧都是慢车啦，排到去骏景园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但系坚拿道天桥过海啦，由轩尼诗道至到皇后大道东一段咧就慢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喺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另外竹园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竹园道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雅竹街的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经已顺利举行，奖项名单包括。 十大中文金曲奖排名不分先后， 只要你不尴尬，洪家豪， 怀旧是一种品味，陈柏宇， 为何严重到这样 ，Dear Jane， 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冯允谦， 遗忘了初心的我们，魏俊生，感谢大家支持，明年再见。 面对性侵害，佢反被舆论欺压，甚至身败名裂。 面对法律专业，佢只能够为施暴者辩护，洗脱嫌疑。公义又可以由边个嚟伸张？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 影后周迅、林允、刘奕君领衔主演。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 DJ， 开创新星头。 大家好啊，我是香港电台第三台 Brunch with Noreen 的节目主持人 Noreen Mayer。哇，我好多原因鍾意做节目主持人，咁其中一个呢就係我好鍾意同人倾偈，因为呢我觉得每一个人呢都有佢自己背后好独特嘅故仔，咁可以同大家分享呢都係一个好开心嘅事。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八月四日。 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嘅我都做得到，大家都真系做得到嘅。不过真系要检视下自己，再的起心肝去做咗呢一件事。 做乜嘢？做乜嘢？ 大标题就系要改你一个坏习惯。 哦，坏习惯，坏习惯， 坏习惯都有噶，真系。 梗有嘅。 系啊。 你想今日改个小嘅坏习惯呢？ 我觉得我自己啲小朋友觉得我有一个好大嘅坏习惯就系啰嗦。 好难讲。 但系我 唔觉得我爸爸好揾食嘅。 特别喺屋企。咧冇咁多 topic 同佢傾嘅時候咧，就會將 個 話題咧就係啦，就轉移咗喺佢哋嘅壞嘅習慣上邊。 哦， 做咩唔執翻啲嘢入去啊？咁亂嘅間屋，你可唔可以執啊？五分鐘之後，你應承咗我執，你仲未執嘅咁樣。所以喺我嘅角度嚟，唔係小朋友嘅角度嚟講咧，我嘅壞習慣就係囉嗦，係啦。但係我係唔會改。 咦？我係咩？我係咩？我係你小朋友喎，我執嘢喎，我都真係亂嘅。即系譬如比方说我自己架车啦，系啊，跟住我自己屋企啦，都真系要有阵时要痛定思痛啦，要执执佢。 你架车净系坐到一个人嘅啫，即系除咗你之外多一位乘客嘅啫。 依家系啊， 其他都系挤咗其他嘢。 唔系几好啊，我觉得咁样都可以咩噶，即系撒下滴噶，即系话俾身边人听咧，就系冇其他女仔啊，你谂下，即系冇兜其他人，你睇我架车咁乱。有女仔都唔上我架车啦，系咪先？咁 不如招呼人啦，今日 咁啊，系唔系啊？系长期都冇招呼人嘅状态，亦都冇话摆咗一个门出嚟话，哇！你睇下我公子哥儿嚟噶，单身噶，你睇下我架车几执性，我完全冇啊，系咪先？一而放飞自我咁样咧，即系几好啊！ 长期增长 啊，增长好啊， 最真实嘅你 系，不过都系时候要执执佢。我自己觉得夏天真系比较乱少少，特别觉得自己咧，即系啲嘢。比较多啊，都系嘅。嗱，呢个就系我自己嘅坏习惯，即系执嘢方面啊，就系、是、我自己缺乏耐性啊，同埋成日都会拖延呢一样嘢。嗱，好多嘢都会即时做嘅。你谂下，即系做一啲投资嘅决定，你唔即时啊，你又赚唔到钱啦、啊，你又会蚀好多钱啦、啊。但系其他嘢我都可以好即时咁去做，但唯独执嘢呢样嘢咧。在我的人生入面排到好厚好厚的即是啊。 是。讲开執嘢或者是即是要即时做呢都是嘉明其中一个坏习惯来的就是呢我好紧张个时间观念的。 嗯、 我是好怕迟到嗰啲人来的。咁、哦、但是有小朋友呢是好难唔迟到的。咁其实近排有一个几有趣的新研究就是讲下大家对于时间呢一样嘢乜嘢先至为之迟到呢 是 一个几有趣的新研究转头先至讲。不过呢嘉明检视自己的坏习惯呢就是太贪心咯，成日都想喺个日程入边塞满佢，变咗我每日嘅目标有好多个，可能我咧会将啲嘢分到好散，然之后咧今日咦中间有一个钟头时间可以摄啲嘢入去， 但系我感觉系积极喎，呢个系 积极得嚟有啲辛苦啊， 但唔得噶，嘉明唔得噶，因为依家啲道路网咧虽然好便捷啦，但系如果你咧系行路面嘅话咧，你成日都会预差咗嗰啲时间， 啊、 你有冇觉得咧？你旧时唔系成日迟到，依家迟到多咗， 我就会赖啲女咯。 系啊，有小朋友系啊，即系你想，譬、 okay, okay, 如你想一阵间九点钟正式出门口嘅话咧， okay, okay. 你而家已经准备咧，发觉都唔系好得嘅。 唔得啊，出五分钟好问啊。 唔得啊，出到门之后你又发觉原来你要再翻屋企一转，因为又有嘢留啦。 同埋因为小朋友咧喺佢临需要做啲大嘅项目，譬如话出门口啦，或者系瞓觉之前嗰五分钟咧，系佢哋全日最忙嗰五分钟嚟嘅。 嗯， 系。 到时先至话俾仔啊，妈咪我要去洗手间。 系 啊，我仲未执书包。 系啊， 系我仲有呢样嘢未做。 出门口先至发觉原来对鞋唔喺度喎，咁去边咧？ 系啦， 我点知啊？ 系， 所以我要学习嘅一样嘢就系要改咗呢一个好想充实晒所有空档嘅呢个心态，尝试下，起码慢活一日都好。 啊，好， 试下先，试下 一日， 小改变啦，好唔好？小目标啦，浩哥， 啱嘅，其实系啱嘅，咁啊，希望收音机旁边嘅你咧都学习改下自己啲坏习惯咧。 年龄表示住生命嘅长短，所以计算年龄嘅数目其实都同生命有瓜葛。而中国嘅历史上面，唔同嘅数字亦都表示咗唔同凶祸嘅含义。咁所以好多人讲自己几多岁嘅时候，都会有少少避忌噶。究竟有啲咩避忌？背后有咩中国文化？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It's a good day, I got people in the night 山西，男人就会忌讲自己是41岁。原来也因为41岁是房妻，咁所以多数咧都会再讲多一岁嘅。而扬州人做寿有所谓男不做三，女不做四嘅讲法，即是话男人30岁嘅时候，同埋女人40岁嘅时候，唔应该庆祝生日啦。另一层嘅意思就是因为三同散嘅谐音好似，而四亦都同死嘅谐音好似，所以认为是唔吉利嘅讲法。另外在古代，阉人咧都系唔会话自己是45岁噶，多数都只会话自己啊旧年44岁或者明年就46岁啦。原来是因为有一啲民间嘅传说，讲到包拯奉命去到陈州放粮嘅时候，中途遇到盗贼，好难先可以逃出险境，幸免于难。而当时佢就正正系45岁，所以民间就认定45岁必遭厄运，所以好少话俾人听自己系45噶。另外，民间亦都会忌讲自己系66岁。原来民间有俗语就话到年纪66，阎王要吃肉。东北一带的66岁老人家生日的时候，就要由后辈帮他包66个饺子，还要一般都整得细一点。如果可以一次过吃晒，就代表这个坏的运程可以平平安安地度过。而河南一带的老人家在66岁生日的时候，他的女儿就要送一块肉，大概的意思就是为了还阎王的债。还有一些地方要将肉切成66块给老人家吃，咁样亦都可以顺利咁样过到呢一关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悦啦。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光第一线，嘉明 讲下时间观念呢一样嘢啊。因为咧我哋做呢一行咧就应该唔作准嘅、 嗯， 因为我哋本身对于时间嗰个敏感度系好高嘅， 系好强啊， 系啦，我哋做现场节目啦， 系啦， 所以咧我哋系每一秒啊都系好紧要嘅， 我哋系会因为争一两秒而飙冷汗嘅人嚟嘅， 系啦，即系点样为之六秒 time beat， 然之后就要出新闻啦， 系啦， 又甚至乎系我哋直播夹到边一秒先至为止系准时啦， 冇错， 所以我哋本身对于个时针啊时间嘅敏感度系强嘅，咁、 嗯、 但系呢一种嘅时间观念咧，对于可能普罗大众嚟讲咧，未必系一个标准， 系 吓，咁基本上个标准系咩咧？开会迟唔迟到啦，翻工迟唔迟到啦，见人食饭啊，会唔会迟到啦？ 但系嗰种迟到咧，仲要系主角喺咪度嗱，譬如开会咁样啦，即系你老板坐先过你， 系啦， 你咪迟到咯。你老板迟过你入去 meeting room， 你咪唔迟， 你咪唔迟到咯。好简单嘅啫，香港定义迟到呢一样嘢。譬如你去一间餐厅同阿老婆庆祝咁样，你做你都迟咗噶啦，老婆未到，你咪唔迟到咯。老婆坐咗喺度。你先坐翻落去，你咪迟到咯。 系啦，又究竟唔同年纪嘅朋友对于迟到呢一个嘅解说，又有冇啲分别嘅咧？诶、嗯，睇翻呢一个最新嚟自英国一间嘅公司， 会唔会有啲 上公司研究？ 年纪嘅朋友其实佢原本系都系冇迟到嘅 concept 嘅咯。我想问下呢个研究。系冇迟到 嘅，咁我唔知啦，咁我唔知啦。 佢咧， 但系尽量唔好同呢啲人合作咯， 系啊， 好难搞，好难搞啊！ 雇主尽量都唔好请呢班人 啊，系啊，好难搞。 呢一个嘅研究咧，嗰个年纪嘅分谱就系基本上都系一般嘅外国分谱啦，有 millennials，、有 Gen Z， 跟住再加 boomers 咁、boomers 可能已经去到即系上司级啦，去到真系讲真壮年嘅年纪啦。咁啊，當然 millennials 就係通常廿到問三十幾歲至到40头啦。咁、Gen Z 就係後生啲廿幾歲啱啱新入行嗰個年紀啦。咁原來 boomers 對於遲到呢一樣嘢咧係最接受唔到嘅。最接受唔到嘅意思係咩咧？原來有成70% 嘅 boomers 話我對於遲到係零容忍嘅。 係， 可能佢哋經歷過以前咧要打卡嗰個年代。 哦， 嗰種打卡唔係話我哋影張相過打卡，而係真係你翻到公司有張硬邦邦嘅紙卡，你要。 要插入一個嘅機， 嗰部機嗒嗒咁樣。 係啦，咁你嗰張卡入邊嗰個時間咧係你校唔到嘅，你冇得自己去調校嘅。嗰張卡你遲咗一秒鐘就係一秒鐘，然之後以前嗰個工作年代咧，勞動嘅人口如果係遲到嘅話咧，係會扣糧嘅。 係，仲要就係以前咧手提電話未有好發達嘅時候咧，係冇得叫人幫你打卡。係 啦， 即係唯有自己打。 你遲到就係真係一個 shame 嘅樣，就打落去就見到嗰張卡有一個遲到日咁樣樣，就到時去出嚟交俾 HR 嘅同事，哎呀係啊，我遲到，計翻啲圈住先。 哎呀， 呢個就係可能 boomers 佢哋經歷過嗰一個嘅遲到嘅一個 shame， 一個嘅即係有蒙羞嘅逆過，咁所以 新世代就要咩啊？就要 QR code 咯。 而家就零容忍啦，就70% 嘅boomers 嘅年紀朋友嚇，咁然後咧去到可能大概係30多歲嘅朋友咧， 我哋啦 ，cam 自己30多歲嘅啫，31歲。 30多歲嘅朋友點睇咧？40%嘅30多歲嘅同事們覺得我遲咗10分鐘都 OK 嘅。 我都係嘅，我真心覺得10分鐘係我自己容忍範圍之內。咁當然梗係唔係講工作啦。咁工作我哋常常都準時啊。咁但係你話喂約人食飯，人哋遲10分鐘我又 OK。 係啦， 我自己遲10分鐘，我都 OK 自己，因為有陣時我哋都要放過自己噶嘛。你有陣時太緊張，哇！我遲5分鐘咧，嘉明同埋小白一定 嬲咗我啦。 咁自己創造一個小劇場出嚟咧。咁又搞唔掂嘅，你个人又都唔开心嘅，我自己都会放过自己，咁10分鐘好轻松啫，你咪自己行住，咩先？同埋讲真，今时因为嘅耐性，其实你揿10分鐘手机。好快 都好快喎！香港人亦都發明咗一句説話叫轉彎就到啦。 係啦，但轉幾多個彎咧？ 咁我唔會㗎，我通常都 on the way 嘅，on the way 嘅，係啊，咁啊仲好。英文咧就連轉彎就到都唔使講。 係啊，嚟緊啫，總之係即係馬上到咁樣 啫。道路中啊，在途中咁樣係嘛？ 咁所以只要你遲到嗰個分鐘單位係單位數字。十分鐘以內嘅幾分鐘嘅啫，咁係接受得到嘅。但係去到真係10多、20多歲嘅朋友仔嚟講咧，佢哋認為嚇16至26歲嘅朋友覺得遲5至10分鐘係等於準時啊。 哦， 咁啊，即系我系应该迟5至10分鐘嘅。 以前都有啲真系礼仪，职场上礼仪嘅人都同我讲过，佢话其实如果你真系好正经、好荒芜嘅工作咧，最好譬如你约人上嚟公司咩都好啦，你都系早10分鐘上去，早10分鐘喺 reception 嗰度，你个人坐定定啊，呢个人上去可能就仲有啲汗噶嘛， 收拾下心情、 收拾下心情啊，跟住咧正式嘅时候咧，先至通知翻个 reception 就话而家系9點鐘啦，我约咗边个9點鐘嘅咁样，咁就 系 好有礼貌嘅做法嚟嘅。原來而家改曬咯喎！ 係啊，進入最佳狀態都需時噶嘛。 係咯係咯， 除非你係林嘉欣咁樣一秒入戲啫。 係咯， 咁但係都要睇翻自己嗰個會有幾緊要啦，同邊個開會啦。如果真係上網開會嘅話咧，對唔住啦，遲到係成個 meeting room 入面啲人都會見到，咦你好遲先至。 係 啊， 就算你唔開鏡頭都知道你先至啱啱入會啫喎。咁所以喺呢一個開會又好啦，翻工又好啦，甚至乎喺見朋友都好啦，盡量可不如有个守时的观念，是贴近大家都觉得舒服的位置呢，好像今天天气有少少奇怪，现在这一刻九龙是落大雨的，但是有酷热天气警告， 又有雷暴警告， 雷暴警告又是生效当中的，会不会天雨影响道路的交通情况，令到你有少少迟到的机会，不要紧，遲唔遲到係你可以自己再調校嘅。如果今日個會本身叫見嗰個人係緊要嘅，我可能今日見工，或者我去到 final in 啦。最緊要關頭，我究竟有冇呢一份工，就係來自於今日嚟緊10點鐘嗰個會嘅話，咁預翻多少少時間啦，有多啲走散會遠好啲嘅。 係同埋咧，好等你件西裝褸咧冇雨水撇到咧都好緊要啊。有啲咧考官咧就係特登落雨嗰日睇下你有冇俾雨揼濕咯。咁你点解可以唔俾雨揼湿而返到嚟公司而可以做到呢个面试嘅，一定係你有充足嘅准备。譬如你一把好大嘅遮啦，譬如你好早已经去到一个好安稳嘅地方饮住杯咖啡，再斯斯然上嚟啦。 湿咗都干返。 係啦，湿咗都干返啦。呢啲都系一啲见微知即好微小嘅一个状态，可以睇得到究竟嗰个人有冇心去叫做加入呢间公司，所以大家 刘德华话斋， 系啊， 机会永远系留俾 有 准备嘅 人 嘅。 从头细说，共你不分，情上牵。 即使漂泊与他方，重回你处，共挽手，给你的信任，年月中加深厚。 沿途有你，让我心安，同携手，身与心也靠紧一起， 让我振翅和成长，给我的信任如像暖流空气。沿路共你挽手向前，抱拥梦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心再共你闯，前望为我再添翅膀，朝着梦想眺望，只见花香飘散在各方，美丽常盛放。 让我爱你，回报恩心， 来日可使你骄傲更加多。 原来有你便能飞，将世界美丽全部带来给你。沿路共你挽手向前，抱拥梦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心再共你闯，前望为我再添翅膀，朝着梦想眺望，紫荆花香飘在各方，美丽常盛放。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稳这地方。其实故人已于我旁，年月在给养分，安心于基本来源抱拥，有着能盛放。 听过有呢首作品啦，名字叫《翅膀》，系推广宪法及基本法嘅主题曲嚟嘅。同大家讲下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嘅，但系有一两阵嘅骤雨啦。初时局部地区咧有雷暴嘅，日间亦都系酷热嘅。市区气温咧大概34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啦。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啦，都系咧仍然系酷热嘅。咁啊，明日咧新界部分地方咧最高气温咧，哇，去到35度以上，睇嚟咧都真系咧盛夏啦，已经嚟到热啦吓，咁啊话俾你听，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咧，依家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早晨，早晨啊！9:08啱啱跳咗啊，9:09啦，同大家咧讲讲啊，今晚美股表现啦，美债息回升啊，投资者咧就静候本周公布嘅一啲通胀嘅数据啦。咁啊，三大指数啊，美股方面三大指数咧先跌后回升嘅，道指有得升啊，升15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8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87点，大型科技股咧。 普遍上升，咁亚马逊高收 3.9%， 股价创新高，市值首次突破20,000亿美元，咁样苹果公司亦都升2%，连升3个交易日。讲开亚马逊真係华丽大转身，如果你讲緊十几廿年前仲同你讲緊亚马逊仲係卖緊书嘅一个书店嚟，但依家已经係网购嘅大阿哥嚟啦，头先都讲过佢市值有几咁犀利啦。港股 ADR 点睇呢？睇差少少，因为要跌172点，香港呢边手大型蓝筹股都系普遍偏软嘅，咁睇嚟今日有机会到一开出嚟就穿咗18000点噶啦，能唔能够收复失地啊？股票市场嘅资讯又系点咧？转个头大家开始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 朝朝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还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你讲健康， 好，继续翻嚟晨光第一线。今日咧继续聚焦喺小朋友打篮球嗰度吓，揾嚟咧梁文雄啊，佢亦都系啦呢个满贯青年发展队嘅主教练嘅。早晨，边位教练？ 系大家好啊，各位听众早晨。 系，使唔使拉下筋先啊？我哋一早有啲早课嘅时候咧，旧时我哋教拉筋咧拉好耐嘅。作为僆仔嘅我咧，梗系想快啲落去打波啦。但系年纪大咗咧，就发现拉筋好重要嘅。热身好重要嘅，细个唔明啊，教练成日话：喂，来回跑，来回跑。嗰阵时细个成日都会觉得来回跑都跑到我冇晒气啊，点解输波就系因为我哋来回跑啊咁样。但系依家人大咗，你会发现其实充足嘅热身咧，会令到你喺球场上边咧好好咁样咧，令到你嘅肌肉已经有个 warm up 喺度咧，受伤嘅机会都会减半。呢个就系、是。教练嘅说话，细个又一定唔知啊！细个梗系所有时候打啦，系啊咁样。不过我觉得打波嘅风气都好唔同嘅、 嗯， 即系旧时我哋细个成长咧，就如果你就咁单人匹马攞住个波控球，即刻就波都唔传就射三分咧，一定会俾教练换走噶啦。个波咧次次教练都会讲话，你个波要传晒俾五个人先嘅咁样。咁但系依家好明显。自從咗有咗 Steph Curry 啊，或者你而家睇多啲 NBA 或者 CBA， 甚或乎甲一都係、 嗯， 有陣時單人匹馬過咗去半場，你都嚟個急停嘅三分球，嗱中又好唔中又好啊，但教練冇鬧得咁緊要，係咪打球嘅風格都真係唔同咗咧？呢十年？ 绝对有嘅，我相信咧唔同嘅球星啦，即系无论你系NBA 球星啊，甚至本地嘅球星咧，其实都对个篮球文化个影响咧都有转变嘅，系、啊。但系咧唯一嘅转变，除咗系表面上话射下三分之外咧，其实咧对于头先所讲到嘅传波啊，五个人掂下波，其实呢一个叫篮球嘅分享咧，其实已经好大嘅转变。以往好多唔同嘅篮球明星啊，都系处于一个叫单打独斗嘅画面啊，但系咧其实而家咧，對於戰術嘅運用啊，落到場球賽嘅應變啊，其實呢一樣嘢咧，其實已經叫推到一個叫好高嘅水平啦，已經。 嗱，今日咧就想同你咧聚焦講下咧呢個全國嘅少年挑戰賽啦。咁嚟緊就會舉行啦，13至15歲嘅男子球員啦，其實咧已經咧成功舉辦咗3屆噶啦。過往咧就一共有398支嘅參賽球隊啦，1012場嘅比賽啦。哇！總共參加嘅少年人咧都幾誇張，接近咧有4000-5000人嘅，都好厲害啊！咁香港會有代表啦。咁對戰咩咧？合肥啦、成都啦、廣州啦、武漢啦、深圳啦、北京啦、杭州啦、南京啦、鄭州啦、南寧等等等等，我唔逐一去講啦。咁今次呢、這、一個嗱，作為主教練去帶波上去內地打啦，個感受係點？有冇覺得喂，你去到哇，我睇到有啲隊烏魯木齊嗰啲，即其實可能啲身高都幾誇張，因為你都知道內地有啲球員，特別係啲新疆嘅朋友仔，佢真係外國人咁嘅身材噶嘛，佢都好高頭大馬噶嘛。我哋呢啲廣東嘅男兒上到去會唔會蝕張咗啲咧？咁樣，一次過交俾你講好嘛？ 好啊，絕對冇問題啊。咁我哋始終。 身形上面咧，我相信应该唔系今日嘅事噶啦。 但我哋啲人都开始越嚟越高噶啦。 系呢个 即 系 我有时睇香港队，我哋都开始多咗好多高嘅人加入咗，起码个保护篮板嗰度会有啲对抗性先咯。因为十年前真系好难，永远都系咧阿贾喺入边咧，已经系最高大一夫当关，即系佢要基本上一场波四节都要打足咁样。如果唔系，你个篮底好似冇人咁样系嘛？ 绝对系啦。其实时代唔同啦，我印象。中我自己打嘅时候咧，即系能够话所谓嘅中锋内线嘅球员咧，其实平均嘅高度可能1.9米咁样，其实就已经叫做中锋。但系你见近代啦，去到我谂我而家叫开始叫黄昏啊，叫自己教波嘅时候咧， 冇咁讲，其实你仲系好劲嘅。你嘅黄昏等于我嘅灭亡，讲笑 系啊。所以你见咧，其实小朋友咧，我谂个年代唔同啦，真系个营养啊、吸收方面咧，其实好咗好多。佢哋而家好多小朋友咧，接近系2米，甚至超过2米嘅身形咧，其实。在香港的上面已经很多时见到，就算你现在见到本地甲组很多年轻新进的球员卜月阳啊那些，其实已经是2.幾米，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加上有很多青年队的球员其实已经挨住2米这个身高，所以你见到在个身高的趋势方面，其实近代真的慢慢已经是向上调紧了，就不是以前我打紧话1.9米已经要做中锋了，已经 是即是很不同了啦。随住营养的不同或者訓練模式的不同，真的嚟緊 next generation 的小朋友真係會有機會越嚟越高。好啦，嗱，挑戰內地一啲少年人咁樣，咁你嘅體會係點咧？或者有冇秘密練兵咧？阿比爾教練， 絕對有啦，因為始終啦呢個比賽嘅号召力啊、吸引性啊、代表性其实都好高，系啊，集合咗咧全国唔同嘅小朋友嘅精英啦。咁变相咧，我哋香港派队代表出去咧，其实应该都要拣一班叫精英嘅球员咧，就上去应战嘅，希望咧叫争取到一个好成绩啦。咁我哋有机会面对到国内唔同嘅小朋友咧，就头先所讲嘅身高嘅，佢哋有优势，我哋可能系劣势嘅时候咧，所以变相咧，我对于我自己嘅小朋友啦，我哋嘅球员啦，希望对于佢哋嘅跑动啊、机动性啊，真系战术嘅运用啊，无论进攻同埋防守嘅配合上边啦，希望我哋可以用一招叫矮多嬲死仗，希望靠大家嘅勤力，大家帮忙走多半步去帮手去协防啊，去协助大家，叫打到个团体嘅篮球出嚟啦。希望我哋透过我哋团体嘅叫力量啦，可以叫堵塞啊，甚至解决到对于身体上嘅有缺陷，唔够对方高大。就之前所有唔同嘅系列赛咧，其实我哋都见到国内好多小朋友嘅身形都好高大， 系 啊，所以我已经都有同啲球员啦，都叫打下底，等佢哋知道，对面好多国内嘅小朋友都好高，我哋个防守上面可能个硬净啲啊，自己嘅对抗性要有心理准备先啦。对于篮板嘅保护，进攻时可能对方嘅高度嘅干扰啊，其实各方面都要有心理准备先。而我哋点样去应对咧？我哋练习上面可能有好多唔同嘅训练啊，唔同嘅模式咧，已经等佢哋有一个。叫预警先啊！咁我哋落到场咧，就唔好话一落到去见到，哇！人哋好高、啊，跟住就吓亲佢哋，跟住就信心就可能有少少尽失啊！咁样就影响到表现。 系咁啊，跟你学波一定学射波准啦，因为你本身都射波好准啦。咁我估啲爹哋妈咪去带佢小朋友，你跟 Bear 教练射波啊，系咪啲细路仔都会特别准咧？我想问一下。 我希望啦，我希望佢哋啦。 做教练除咗喺战术嘅运用啦，第二就系自己过往一啲叫做球商或者球员时代嘅一啲能力值累积啦，咁样。咁我绝对觉得都好啱嘅，即系譬如你去带领球队去打呢啲全国嘅少年联赛咧，系因为我哋南方嘅小朋友真系射波要射得准咧。咁我就唔使同你打内线啦。 系， 咁我唔使同你打内线咧，你再高都冇用。 冇错，冇错。 即系有阵时篮球，你以为越高越强咩？未必嘅。即系有啲方法，我哋可以令到成件事更加公平，同埋令到我哋香港嘅代表队咧喺全国赛嗰度咧有更强嘅竞争力。嗱，今集咧同比尔教练讲住咁多，下集咧我就真系想问一下你球员时代咧，譬如都有同国家队啦去打下波啦，或者内地嘅球队或者。东南亚嘅球队去打波，你自己体会系咩啊？下集我哋再倾。同埋咧，今时今日嘅小朋友最应该 train 又系啲咩啊？第三个问题就系满贯青年发展推个组成究竟系点咧？好嘛？下集我哋一齐倾下呢啲议题好嘛 ？Thank you。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Dicky、 晨光第一次。

社会资本做内心资本，解决行业的缺长钱同埋冇米下锅的问题。睇嚟啊，嚟紧扩大创投机构咧，就会有一笔咧优质而且符合国家方向发展嘅好项目会出台添。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欧。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追踪三十一，梗系睇下今晚我哋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精彩嘅节目可以大家一齐睇一睇啦！早晨阿昌， 早晨阿昌， 早晨，早晨嘉明，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Hello， 我哋先讲下今晚嘅7:35铿锵集。 咁今晚嘅铿锵集咧就会同大家关心一下咧本地嗰啲隐蔽长者啊。咁究竟乜嘢隐蔽长者咧？隐蔽青年我哋听过啦。咁隐蔽长者咧都差唔多，不过变咗老人家啦。咁话说咧。即係我哋個社會咧，就有一班老人家咧，就同個社會隔離啊，即係欠缺咗嗰啲屋企人同埋朋輩咧、同輩嗰啲支援。佢哋咧，另外亦都係冇正常社交生活同埋正常社交網絡，亦都唔識得咧，即係可能年紀太大或者知識問題啦，唔識得同社會人士咧尋求協助啊。咁呢啲我哋就定性佢哋為呢個隱蔽長者。咁原來呢啲隱蔽長者人數好多嘅喎，根據呢個勞福局咧喺舊年2023年一個資料顯示啊，而家我哋全香港咧目前啦有214间長者地區中心，當中接受緊呢個服務嘅隱蔽長者個案咧，原來係超過9000宗嘅啦，即係有9000，我哋香港而家有成9000位隱蔽長者，咁今晚嘅節目咧就會同大家探討一下咧，即係我哋香港啊係一個。繁華熱鬧嘅大都會啦，咁但係原來暗角咧都有一班好需要我哋關注嘅隱蔽長者。其實佢哋有啲乜嘢需要嘅咧？我哋目前嗰啲政策又係咪真係能夠幫到佢哋解決到佢哋嘅需要咧？嗱，今晚7:35鏗鏘集咧就會同大家探討一下啦。 長者係貴寶嚟嘅，咁啊更加喺佢哋年輕嘅時候咧，為我哋香港貢獻咗好多。咁我哋都唔希望咧就有咁多隱蔽嘅長者，希望揾翻佢出嚟。咁政策上面點可以幫得到佢哋嘅話咧？大家。今日夜晚就要留意住铿锵集啦，有隐蔽长者。8:00嘅时间咧，有运动教室噃。 冇错，呢个运动教室31啦，继续啦，我哋港台同康文署合作嘅节目，咁每一集咧都会教大家玩两个项目，两个运动啊，咁入门知识玩法，等大家学下嘢啦。嗱，今集啊上山又下海，下海嗰方面咧就系玩滑水。咁啊，好刺激啦！咁但系上山系咩咧？咁就系运动攀登啊！ 哇！ 运动攀登即系。大家之前咧有睇過上一屆即係東京奧運咧，就係、是、新增項目嚟啊，嗰啲攀石啊嗰啲咧，我哋香港有選手代表去嘅，好好玩嘅。究竟點玩？想知道咧？嗱，今晚要睇下呢個運動教室31啦 嚇。好想知啊！話説嘉明阿女入咗校隊啊， 係咩？ 想知咁係點樣玩法嘅？ 咦！即係若干年之後就會變成嗰啲蜘蛛人咁啊，好快就上到頂咯喎！ 佢能夠去到長洲鏟包山，我已經好過你近嚟啦。嗱，咁講翻咧，嘉明少少嘅知識就覺得咧，原來運動攀登即係 sport climbing 同普石 bouldering 咧又有分別嘅、 哦， 一種咧就有安全帶，另外一種咧就冇安全 帶，冇㗎，另外一種係 係啦。咁但係咧，原來運動攀登咧有好多唔同嘅鬥法嘅、 嗯， 有啲真係好似蜘蛛俠咁樣一飛就飛咗上去嘅咧，就係鬥時間、鬥速度嘅、但係有啲就鬥難度嘅。咁、你可能會見得到有唔同嘅選手，我都間唔中會碌下啲片嚟睇翻啦。譬如話上屆嘅奧運，佢哋都好勁㗎嘛，講緊係幾秒鐘就上咗去頂。係 啊，我都有見過啊，快過蜘蛛俠添啊， 好厲害！咁所以究竟喺香港有啲咩嘅场地可以玩下运动攀登啊？甚至乎好多嘅中小学咧，都自己校园入边已经有攀石场噶啦。咁、究竟嗰个普及嘅程度去到边一度咧？会唔会可以培育到真系下一个年纪啊，可以代替到香港去到出战嘅朋友 咧？有啊有啊有啊，系啊！香港咧最叻培养一啲咧就唔需要太大地方嘅。咁而家啱啦，学校入边都有好多啦。 系啊，即系虽简单啲讲就系攀石场啦，但系都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嘅。咁啊，可以今晚透过运动教室。31咧可以了解多少少啦。咁啊，讲开奥运呢个话题咧，10:30都继续系关奥运事嘅。 冇错，咁啊一个全新嘅节目叫做盛会啊。咁啊，讲紧系乜嘢盛会咧？就系、呢个2022年咧第24届北京冬季运动会啊。咁啊，嗰个呢个就系个盛会。咁但系呢个节目系乜嘢嚟嘅咧？就系、呢个。 冬奥咧，北京冬奥嘅开幕式嘅一个制作特辑，咁啊一年两集咧就会送俾大家睇啊。咁啊有睇过呢个开幕式嘅朋友知道啦，其实喺我哋咧中国举办得嘅呢啲大型运动会嗰啲开幕礼啊、揭幕、闭幕礼啊，都系非常之好睇，好同埋好多新嘅元素挤落嘅。咁啊，究竟幕后团队点样策划、点样设计、点样打造嘅咧？嗱，今集系上集嘅，就先从嗰个奥运五环嘅设计开始。到咧奧運個火炬點樣去到展現啊，都會一一同大家睇下。咁啊，好多新嘅元素，好多新嘅創作喺裏面嘅。有興趣知道多啲嘅朋友，記得今晚十點半要留意盛會嘅上集啊！ 我好中意睇呢一啲嘅製作特輯嘅，好多啲內幕視覺咧， 係 等你知道其實整個過程係點樣樣嘅咧。 跟住睇下啲工匠點樣去挑刻啊，呢啲咧都好正喎。 係啊，咁啊，所有嘅幕後點滴咧都可以趁住今晚十點半嘅盛會可以略知一二啦。唔該曬阿暢啊！ 唔該曬阿暢，咁大家。一起留意住港台电视三十一嘅节目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上任两周年系列专访的时候说，北区沙岭已经平整的两公顷创科土地是未来北部都会区最先推出的片区，会定义为国际数据园，亦都是新田科技城的前哨站。孙东说，有关沙岭用地周边有山坡、斜坡等，或者可以总共提供十几公顷土地，相信能够为进驻企业提供好好的条件。他希望未来在国际数据园内，除了设立数据及资产中心，亦都引入创意产业和初创企业，透过政府进一步招商引资，吸引龙头企业落户。孙东又透露，本港过去半年几面对较严峻的网络攻击，频率和次数远高过周边地区，估计可能和本港最近加快建设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有关，强调整体网络安全风险属于可控范围。大熊猫云川和欣宝由四川启程到美国，展开新一轮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搭载云川和欣宝的车队昨晚驶离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雅安碧峰峡基地，两只大熊猫坐包机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出发，将会入住美国加州圣迭戈动物园，中美双方派出五个饲养师和兽医专家随机陪同。云川和欣宝入住动物园之后，中方专家会驻留大约三个月，陪伴他们度过隔离检疫期，并且快速适应新环境。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早前和美国圣迭戈动物园签署大熊猫保护合作协议，选择一对大熊猫前往圣迭戈动物园，开启为期十年的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肯尼亚总统鲁托宣布撤回备受争议包含加税计划的财政法案，以平息骚乱。鲁托发表全国演说，提到民众明显不欢迎法案，所以他会让步，不会将法案签署成为法律，并且会同年轻人对话。但是有示威者表明仍然会按计划星期四举行集会，要求鲁托落台。肯尼亚国民议会星期二表决通过财政法案，明确会以额外加税的方式筹集超过26亿美元。政府说加税是为了继续偿还高额的主权债务利息。首都内罗毕同日爆发反对加税的游行示威，期间警方同示威者冲突，据报超过20人死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且对骚乱深感担忧，强调希望协助肯尼亚克服挑战，改善经济前景和人民福祉。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听日新界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周末至下周初骤雨较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02点，跌182点，总成交金额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58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18点，跌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8.4，跌3.6。友邦保险53.7，跌7.5；小米集团17.24，跌5.8；美团115.6，跌4；阿里巴巴72.25，跌6；比亚迪股份233.8。系啱啱转咗，比亚迪股份234元，跌3.4；中国财险9.76，跌1.3；百威亚太9.46，跌1.0。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8，日元160.01，瑞士法郎0.897，加元1.37，人民币7.268，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39256点，跌410点。港金报2141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298.61美元，卖出2299.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新田嘅新潭路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龙尾排到米埔新村。另外码头涌道天桥去太子道东方向，近世运花园嘅快线有坏车，现时一带较为车多噶。另外窝打路道沙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嘅快线有意外，现时龙尾排到去映月台。另外码头围道去翻红磡方向，近码头围道游乐场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咗啦。龙尾排到木厂街。大榄隧道去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坏车亦都已经清理咗。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新墟游乐场嘅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咗啦。咁现时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大道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入口一带系车多噶。咁另外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喺西九龙公路近海丽村，西隧九龙方向排到红梅屋路，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喺碧桃花园。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东区走廊来回方向近北角码头车多，现时去湾仔方向龙尾排到去太古城。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比较繁忙，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口车多，龙尾在大窝坪。新界区方面，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车多，现时回旋处的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博爱交汇处是车多的，龙尾在深涌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经已顺利举行，奖项名单包括 最有前途新人奖、优异奖，排名不分先后 ，Nancy 桂、 粤女新梦、 梁乐彤， 铜奖林志乐， 银奖 Windy、詹天文， 金奖 Sika。 感謝大家支持，明年再見。 面对性侵害，佢反被舆论欺压，甚至身败名裂。 面对法律专业，佢只能够为施暴者辩护，洗脱嫌疑。 公义 又可以由边个嚟伸张？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 影后周迅、林允、刘奕君领衔主演。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凭住 All About That Bass 而走红全世界嘅呢一位创作女歌手啊，佢嘅名叫做 Meghan Trainor， 新歌好有自己风格 ，To the Moon。怀旧嘅旋律同埋风格啊，再加上咧新潮嘅编曲，呢一首歌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榜嘅边缘第十位 ，Meghan Trainor To the Moon。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9:41，同大家讲讲少少天气先啦。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0度气温，相对湿度83%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阿 O 啦、嘉明同埋小白咧，同听众朋友倾下偈先。早晨，早晨， 听众都喺度啦。森哥，早晨， 系森哥，早晨， 早晨啊，好开心，你哋好精神。咁咧就嘉明、小白、同埋阿 O 啊， 系。 哦，你好啊吓， 多谢你 嘅 心哥， 你好。咁我同阿小白讲先，小白喺好多年前我打过俾你嘅，啱啱嗰日咧你就顶 Beautiful Sunday 啊，我 同 你好 系啊，哇，你都记得， 你啱入行咯，系啦，你好正直咯， 我啱入行好耐啦，我入咗20年噶啦， 系 啊，不过唔紧要啊 ，Selamat pagi 啊，系啊，大家早晨， 早晨， 好，跟住咧其他咧，嘉明同阿欧有冇嘢同佢哋讲啊？ 嘉明同阿欧啊。我比較熟悉你啦，阿嘉明同阿歐我就唔係咁熟， 唔緊要，你熟神光就得噶啦嚇。咁啊，分享一下今日有啲咩特別嘅事情先。 好，啱啱前日聽你電話話分享正能量，開心嘢打嚟，咁咁啱第一個打通好開心，咁就兩個人都開心嘅，有兩個好朋友就今個月生日，咁啊首先第一位就係何振雄先生， 係 佢咧就25號生日正日，咁我嗰晚同佢食飯，佢好開心， 係 啦，咁咧就。 第二位就是陳國輝先生，咁咧佢就57歲，咁佢就今日正日生日，咁咁佢仲有三年退休噶啦，係咁祝佢就順利退休啦，咁家庭和睦， 和睦係啦，大家身體健康。 你講話嚇就身體健康，第一個何振雄就點講就係話，咁我本身我退咗休咧，我梗係教會做服侍嘅，咁你話分享正能量就係咁講，我想講就係話，我成日都講就基督教裏邊就講咗非以逆人乃逆於人，就係唔好與人幫你，你盡量去幫人咯。咁、我喺幫人嗰個過程咧，我感覺到好開心咯，即係做義工嗰度。 咁 啊，點解我話用生命影響生命咧？咁阿何振雄先生咧，我好支持佢，就係佢本身都經歷過好多嘢咯。咁而家係一個人住，咁我有好多嘢嗰度，我都俾咗意見佢，同埋咧就我而家帶咗佢入呢、這、一個物業管理呢行咯，咁佢好開心咯。因為佢之前係做呢個侍應嘅，但係侍應咧過咗45做唔到，一隻對腳咧你企吉太耐咧要痛噶啦，就咁樣咯，係咯。 嗯，明白。咁啊， 我喺教會我幫好多人咯，係就係咁講，係 啦。 係 咁大家最緊要咧就係都係攞個心出嚟幫助其他人，社會大家都互相幫忙嘅話咧， 有 成個香港都好多正能量啦。 有你呢啲人 正能量 係 啦， 係啊，你幫好多人， 我覺得好開心咯，係啊， 係嘛， 梗係啦，我哋正能量第一線啦。 好啊，多謝你啊。咁我哋今日帶嚟一首好有正能量嘅作品啦，同你一樣係咪啊？咁啊，就係陳百強先生嘅《摘星》，好嘛？咁我哋一齊聽歌啊！ 多 謝 你， 好，多 謝 森哥，拜 拜，拜拜。 日出光满天，路边有一间旅店，明后悔店中只有漆黑，找不到光辉明天，但店主把我牵，并告知这间乃快乐店，人步进永不想再搬迁，怎知我挺起肩抬头当，我要踏上路途，我要为我自豪，我要摘星不做俘虏，不怕踏千山亦无介意，面容满是尘土，提步再去踏上路途，我要为我自豪，我要摘星不做俘虏，星愿望似高却未算高，我定能摘到，日出要长路，日光过山跨岭斜道，如像我永不愿停下脚步，一心如风闯悠长路，我要踏上路途，我要为我自豪，我要摘星不做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最近咧天口都系兴啦，你见而家有雷暴警告，有酷热天气警告咁样， 三十几度咁样， 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去到适应而家嘅天气。 我都觉得七月都未到， 即系佢又好大雨咁，又有雷暴，但又酷热。 我咧夏天通常着两件衫，我入边嗰件系背心嚟嘅。咁咧一做完节目咧，我就会除咗佢，跟住又着件背心咯。但系咧最麻烦系咩咧？如果你嗰日要打胎，譬如你晏昼即系要去翻啲即系金融区嗰度做嘢咧，哇！我就真系觉得好热嘅，我每一嘢咧都系湿晒嘅，就算咧你用咩物料整嘅一啲恤衫咧，其实佢都完整咁样湿透嘅。我想讲可以，可能我自己大汗啦，所以 系啊，我谂即系大家都感受到呢一轮啲天气咧，真系有啲难受啊，所以大家都要真系适当地帮自己补下水，做下啲防暑嘅措施之余，有带定把缩骨遮。 呢句真啊， 啱啊啱啊！如果系 smart casual 嘅朋友嘅话啦，咁着衫嘅时候可以，而家坊间都又真系再多咗啲咧，譬如西装褛超热嘅时候都可以着嘅、一层沙咁样嘅， 但系都虽然系层沙，但系你入边嗰个 都系一层嘢啊， 系都系恤衫，好热嘅真系。 系啦，咁大家系揾啱嘅衫啦吓。咁所以因为咁热嘅天咧，咁啊亦都可以大家喺选择食材嘅时候咧，揾翻啲凉啲嘅嘢啦，例如系西瓜。咁西瓜梗系爽啦。咁但系今日嘅西瓜咧就唔系就咁食嘅，我哋将个西瓜咧就拎咗去煮饭。 煮饭 系啊，你有冇听错？拎佢煲饭。咁做法非常之簡單，呢、這個西瓜出嚟啦，你唔使話即係一個嘅，你買一攤，買一攤嘅西瓜，然後擺喺碟上面，咁去咗皮，西瓜皮今次我唔用啦，雖然西瓜皮可以我嚟煮嘅，但今次我唔要嘅西瓜皮，你自己去捽翻塊面啦嚇，跟住咧個西瓜肉咧你就攣碎佢，攞手得噶啦，唔使咩特別嘅，攞手攣攣佢咁樣，跟住咧就本身你已經準備咗，譬如兩杯米咁樣啦，咁你就將嗰攤西瓜直接咧攣碎咗個西瓜就抌落去嗰個米嗰度，然後放落嗰個電飯煲，咁啊落翻同平時差唔多嘅水，不過少少少啫， 因為西瓜本身有水分，係 啦，西瓜本身多水分，不過其實佢揮發水分都快嘅，咁所以亦都唔好諗住我有西瓜就完全好少水咁樣，咁亦都要落翻適當嘅水分啦。好啦，咁跟住你呢一個飯咧，落咗落去之後咧，我都建議大家先撈一撈先，因為我用隻手攣碎咗佢啫，咁但係啲西瓜肉都仲喺度噶嘛，咁所以就撈一撈佢。咁你煮出嚟嘅時候咧，你一陣間就會發現一打開咧，就啲飯即係啲米咧。同埋個西瓜肉咧就會黐埋一齊撈埋一齊嘅，個觀感上係好革新嘅。 好， 因為好少見到除咗紅米之外啦，好少見到飯類嘅會有咁多紅色喺度嘅。咁所以都幾特別。好啦，咁今次呢一個咧就先準備咗我哋叫西瓜飯，然後咧就要準備定啲蔬菜或者係少少嘅急凍嘅蝦肉或者蜆肉其實都 OK 噶啦。咁你就擺喺個煮一鍋水，跟住咧就將呢一啲譬如係菜椰菜啦，又或者西蘭花啦，你自己喜歡嘅菜啦，紅蘿蔔。或者蝦仁啦、蜆肉啦呢一類型，你自己想放嘅嘢都放咗入去先。咁你烚熟咗佢之後咧，我建議大家啦，跟住就將個水先倒走咗佢，然後咧就大概準備嗰個水嘅份量就係啱啱可以鋪平咗我哋嗰啲嘅餸菜，再多多少少。然後咧就係呢一個菜嘅其中另外一個嘅主打啦，就係咖喱磚。咖喱磚，咁你其實喺好多地方都已經買到咖喱磚噶啦。咁你按照翻你自己嗰個食材嘅份量，咁啊 cut 一嚿出嚟，或者有啲本身你好似真係一排排嗰啲 chocolate 個朱古力，佢攞嚟劈出嚟嘅，咁你就抌一嚿仔或者兩嚿仔入去，然後就再煮多佢一陣間。咁啊煮到佢個咖喱完全溶曬嘅時候咧，咁啊呢一 part 嘅咖喱其實都已經係煮好咗啦。咁但係你可以自己稍作調味嘅。咁例如加啲咩？例如如果係我個中意食辣咧，我就會再切多幾條嗰啲紫天椒咧，就喺煮嘅時候就已經抌落去啦。咁等佢味咧可以更加揮發到喺嗰個咖喱入邊，咁啊成為咗一個咧就超新口嘅咖喱。系啦，呢個就我喜歡嘅。咁但係如果你唔中意咁，你就唔好落嗰啲嘅辣椒，咁一次過咁你揾甜口嘅咖喱，咁亦都係好啱小朋友食啦。好啦，咁你個飯亦都整完咯，咁你就可以攞個碟出嚟，真係自己整個咖喱飯套餐。你可以就咁將個飯放喺個碟上面啦，或者有啲好啲嘅方法嘅，你攞大少少嘅碗，大少少嘅碗，然後準備你一個好細嘅碗仔，咁就好似嗰啲 去食便當咁嘅感覺。 係啦，茶餐廳筆飯俾你咁樣，咁你就將嗰啲飯就筆落個碗嗰度先。 然後反轉一級級落去，咁你咪成個碗形咁樣啦，成個圓形太空管咁樣吸咗落去個碗嗰度，大碗嗰度，然後咧跟住你喺個大碗度側邊咧就落呢啲嘅咖喱 sauce 喺度，係啦，咁我自己喺呢個過程啦，當然咖喱汁佢自己本身都好有味道啦，咁亦都可以落洋葱啊呢啲，令到個甜味會更加強，但我就中意咧喺呢一個咁靚嘅西瓜飯側邊，亦都要伴隨咗好多咖喱嘅一碗嘅食品上面咧，就再買呢個薄荷葉放喺上邊，咁除咗薄荷葉你可以裝飾之外啦，因為啲綠色啊嘛，咁而且薄荷加咖喱嘅味道咧，我覺得其實都幾 match 嘅，咁所以大家可以不妨試一試，這個真係好快脆就可以整完嘅一個餸，而且夏天都啱食嘅西瓜飯。 我的享樂時代。 时暑热除了话最想可以凉少少叹下冷气之外咧，其实最开心梗系可以玩下水啦。 系、哦， 系啊，嗱，如果中意去沙滩嘅朋友，近排系一个好好嘅消暑嘅游戏啦。咁但系同时咧，亦都有唔少嘅活动咧，系用玩水做主题嘅。咁、今日咧专讲一下嚟紧 下个星期一七一假期啦。其实咧，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都有一个好劲嘅嬉水做主题嘅，叫做亲子水乐庆回归嘉年华。 咦，我有兴趣、啊， 系咪咧？ 梗系。系啦，我都中意同水同阳光玩游戏啊嘛。 嗱，今日先讲下啦，呢个地点咧就会喺青衣嘅东北公园举办呢一个嘅嬉水主题嘅嘉年华啦。咁其实有好多不同类型免费嘅亲子活动咧，俾大家可以亲子同乐、玩水之余又消下暑，同时庆回归嘅。当日嘅活动咧就分几节嘅，咁可以留意一下个时间，睇下边一节啱你咯噃。包括咗七月一号上昼嘅九点钟至到正午嘅十二点半咧，就会喺佢哋当地嘅人造草地足球场会有一个大型嘅嬉水游戏，有啲咩咧？水枪迷宫啦， 喂，呢、這个好玩喎、 啊，系咪咧？ 我听到都好玩喎、啊，因为水枪本身咧都已经好玩啦， 系啦， 有迷宫即系代表咩咧？ 有 吸法。然后你又会伸个头出嚟望一望嘅时候咧，哎呀， 系咪好开心啊？ 呢、这个大人细路都啱玩啊， 系啦， 平时阿仔仔曳啊啦，我就大力啲、狠啲去攞水肥你。 倒翻转，阿仔都忍咗你好耐噶啦，咁、啊、靠呢个机会可以发泄下啦，又安全又开心，系咪？嗱，除咗有水枪迷宫之外咧，仲有水上滚筒。 水上滾筒，聽下個玩法先。 水上滾筒 點樣滾法？ 充氣水池，總之咧就喺呢個水上有水跡嘅地方咧，都可以俾你大玩一餐嘅。咁、我相信水上滾筒咧，就可能有少少似嗰啲咧，可以企個人入去咁大嘅滾筒啦。咁你就喺個水上面點樣可以搖動住呢個滾筒地碌又好，漂又好咁樣樣，就有你自己玩法啦。咁當然沖水嘅充氣水池都係不能夠缺少嘅。 係啊， 俾啲可能細個少少嘅小朋友， 啊、 當係一個。在陆地上面的 BB 游泳池， 是 其实挺开心、啊、 其实、有时候小朋友呢你浸下水呢、都有好 feel 的、或者可以加多一点除了在个水池那里浸下水之外呢、就爸爸妈妈的可以喂下西瓜喂下提子樣、哇 哇 几大爷啊那个感觉 那你的小朋友有没有这种喂你吃他自己不吃 的能量啊 没有啊 被 吃晒我的西瓜 不过呢这个活动呢佢分三次進行啦，頭先講咗個大嘅時間啦，咁基本上咧每個鐘頭為止一節嘅，所以係上晝九點至十點鐘係第一節，跟住咧十點十五分至到十一點十五分係第二節，咁最後就係十一點半至到十二點半咧為止係第三節嘅、有興趣嘅朋友咧，其實都已經可以攞咗飛㗎啦，因為佢都係先到先得派完即止，咁、每人咧最多可以攞到四張飛。 哎呀，會唔會已經冇曬㗎？ 不過咁，如果而家已經冇曬飛嘅話咧，據聞有少量嘅名額可以。俾市民咧，当日七月一号可以即场参加，咁当然亦都系额满即止啦。咁啊，睇翻到时嗰个情况系点样样啦。不过咁样样，呢个咧就系佢哋喺青衣嗰边嗰一个嘅足球场啦，人造草地足球场就有呢一个嬉水嘅地方啦。咁其实同时间咧，当日嘅上昼九点至到一点钟。 中咧，喺翻公园入边嘅另外一边，就系户外篮球场同埋露天广场嗰边咧，都有唔少嘅亲子互动游戏咧，大家可以免费参加嘅。 哇！咁啊，当然最开心啊，玩水啦， 系啊， 因为都系天气热啊嘛， 系啊。 咁但系如果唔得嘅，咁咪转阵咯。 线过去嗰边都有好多其他嘢可以玩噶，同埋讲真咧，去到青衣嘅东北公园咧，都真系地方比较大啊， 系 空间比较多， 放电一流啊！ 就算自己带架踏板车过去，都已经好开心。 正、啊。是啊、如果你话你真系想玩水嘅，其实而家康文署都有好多唔同嘅泳池咧，佢哋嗰个入边都有几多玩乐嘅嘢啊吓。 系啊，我都见过之前系啊，有好多唔少咧，系康文署佢嘅游泳池咧都有整一个嘅亲子十大榜啊、 哦。 当中包括有边一啲嘅游泳池，佢哋嘅亲子活动啊，小朋友嘅嬉水区系最好玩嘅、 嗯。 据闻坚尼地城嗰一边嗰个咧、都荣登榜首咗好多年噶啦。 哎呀， 系啊，即系最多可以喷水嘅设施啊， 系系、 最多可以俾你玩啲水上游戏啊，基本上系成个水上公园揼咗出嚟喺个游泳池入边 嘅。系啊，咁啊价钱亦都相宜啦。 系啦， 入到入去嘅话咧，其实都好多嘢玩。有啲咧甚至乎可以，譬如头先阿嘉明讲嘅滋水啊，即系就纯好似啲水枪咁样。不过佢就坐地嘅。 系 系啦，咁啊大家可能有啲就一路踩又一路喷水啦。咁、 嗯、 但系佢上滑梯都好多。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净系得去嗰个水上嘅世界咧，先、至有呢一类型嘅大型水滑梯噶嘛。而家都唔系啦，而家好多康文署嗰啲佢哋都有啊。 系啊，我见譬如话前时揸车经过将军澳嗰边咧，亦都有一个露天嘅游泳池咧，佢嗰个水上设施都系好吸眼球， 好正啊！ 系啊，七彩缤纷啦，设施亦都即系相当之多啦。咁、所以其实可以喺呢一个夏天咧，计划一下究竟可以点样样玩得嚟、又唔怕出汗，比较狼狈嘅话，直接落水玩啦， 系啦， 都系一个几好嘅选择。 海滩啦、康文署都有好多海滩啦， 系啊。 咁呢啲海滩其实大家又可以准备定嗰啲，譬如水上嗰啲足球啊， 哦， 系啊。咁喺嗰度咧，又可以玩下掟下波啊，咁啊浸下水啊，游下水啊，同埋而家香港好多海滩，其实个水质都几好嘅。 系啊，不过咁啦，温馨提示啦，当你去同阳光玩游戏、玩水嘅时候咧，最紧要系拣翻啲适合嘅防晒措施。 嗯、 可以嘅话，你中意戴顶小朋友嘅泳帽，有埋冇边嘅，咁、又得。又或者咧，拣防晒用品嘅时候咧，最好都系用啲系防水性比较强一啲啦。咁、起码唔使成日补完之后落水咯， 系啦， 又冇咗咯。 成个 cam 摆喺嗰度，系喺海滩嗰度都系一个玩法。 系咩？ 系啊，系一个玩法嚟噶。